招受命而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义理言必有物。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哇！我做咁耐电台咧，我真系未见过咧喺周六周日咧，成个电台都系人。嗱，你可想而知我哋 DBC 咧个工作环境几咁热烈咧？你知唔知啊？黄伟文 系睇得出。 阿黄教授， 唔使叫教授，叫黄伟文得啦。 啊，做咩你做咩怕咗我啊？你平日一嚟就自己霸住个麦，系咁讲，系咁讲，讲三个钟头甲午战争咁啊！ 呢个系误会，好明显。 你可唔可以今日唔好讲甲午战争啊？或者礼崩乐坏啊？ 可以，呢两个我都唔讲咁样。 咁咧，我就希望咧，就大家喺我哋嘅 Facebook 啱啱新开嘅啫，吓我哋嘅周末饮冰室。咁啊，今个礼拜六开始咧，就接住啊龙凤大茶楼之后咧，就会有周末饮冰室。咁我哋有个新嘅专业。嗱，我希望咧啲听众咧就数住啊黄教授咧，今日咧喺三个钟头里边咧讲咗几多次礼崩乐坏，一次系罚十皮。 你放心啊， 呢个系我哋新嘅游戏节目嚟嘅，知唔知啊？ 咁 点咧？吓，做咩咯？就首先出嚟抹汗啫，即系惊你咁紧要。 我觉得好热，我都唔明头先大班去做节目，做乜搞到 sauna room 咁样，即系 。不过我先想问一下阿黄教授，嗱，你就学识渊博啊，咁我就即系当然我系唔系好明点解我哋要摆埋一齐做节目啦，你知唔知啊？ 呢个犀利。 咁我会露出破绽俾人知道咧。哎呀，乜你？咁我就即系咩嗰啲一咩咩一招丧话，千年功力一招丧。 你是遮級嚟噶嘛？你是電台神話。 我想真的想問下你一個問題。 你問啦。嚇，我都未講完。 頭先有人聽有一個嗰、那個龍鳳大茶樓咧嚇，嗰、那個開場曲啊，咁、就個開場嘅色 tune 咧，就聽到咧阿大班話自己係掌櫃。咁、即時咧，我周遭就有人話：哇！而家仲有冇人知道咩叫掌櫃㗎？咁樣，其中有一個咧就是我哋嘅監製黃德全啊。咁我想問下你。黄教授，喺度解释俾我哋而家新一代啊，吓啲九十后知道咩叫掌柜？ 掌柜系 form manager 啦，当我哋嘅电台叫法就系、是，就系佢咪成件事喺嗰度打识嗰啲人咯，掌住个柜啊嘛，个柜嗰系收银啊嘛，收银就咁解啊嘛。你知当时个柜好紧要噶嘛，那个柜咪摆钱噶咯，咁掌住个柜即系 in charge of the cash， 咁你谂下仲唔系一个即系嗰个 manager 咧？即系 shop manager 咧，应该 即系佢系大佬啦， 即系大佬啦， 系啦，即系不换咗另外一个名字。 咁啊，多唔多人知咩叫冰室咧？ 饮冰室咧，咁我都睇佢饮冰室文集嘅，咁你快啲解释俾大家听啊！又 冇使解释嘅，饮冰室文集系一本书咯，咪梁启超嘅书咯，佢嘅字号叫饮冰室主人 啦。嗱，咁呢样嘢你又 有所不知啦，黄教授，你唔可以成日都话系人都知嘅。你知唔知道做电台节目好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你永远都要当知道嗰个人系第一次听嘅。 咁咧呢个啊饮冰室文集咧。啊！我哋啲小时候读书咧，都系涉猎过噶啦，因为呢个作者饮冰室主人咧，就叫梁启超。梁启超嘅老师咧，就叫做康有为。你知道佢喺清末嘅时候咧，就希望呢、這个吓甲维新革命失败，戊戌政变咧百日维新咧就著草去咗日本。咁佢跟住后来带埋个学生叫梁启超去，咁啊翻到嚟之后咧，从此梁启超洗手江湖，入咗清华大学，就重新成为咗从政治圈走入咗呢个教育圈度，建立咗一番事业。咁对佢个仔梁思成咧都一个非常有名嘅学者。咁咯。 嗱咁饮冰室文集系一本咩书咧？ 就是、一本散文集嚟啫，其实都系讲佢记录佢。因为当时新闻学运动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听，我有啲惊。我一讲嘅时候，我惊你话我咩霸住个咪讲咗一个钟。 我冇兴趣听嗰啲，我拍停你噶啦。我哋啲听众都会反映噶，知唔知啊？系啊， 因为当时比较特殊，你知系清末民初系一个变更嘅时候嚟嘅。咁当时大家就觉得要维新，咁先至可以延续咗中国嘅弱势。因为当时列强欺凌啊嘛，咁啊变咗有一个所谓革命思潮出现，希望维新呢、這个维新政变啊。咁当时佢系扶植保皇嘅，其实系希望啊。江水能够重新掌政咁，但系问题政治失败咗之后，而当时咧大家就归咎当时嘅中国嘅思维咧就系唔够嘛，所以有五四运动咯。咁新文学运动咧就随住呢个所谓政治运动咧，咁互相地发展出嚟噶嘛。咁五四运动大家知道1919年啦，嗱我哋唔知我讲过，大家都知道嘅，大家唔使大家都知道啦。1919年5月4日咧，一班北京大学嘅学生咧，当时咧就系喺天安门集会，都系天安门嘅吓，依个永远都系中国政治嘅中心。 心位嚟嘅，有一個好標誌位，一個 landmark 嚟嘅。咁佢哋喺度示威，就是、當時嘅北洋政府咧喪權辱國，所以提出個口號咧係內除國策，外擴強權嘅。咁當時新文學運動咧就係、是、跟住潮語咁政治潮流而起嘅。咁文學運動同政治運動有唔同嘅地方，就是、文學運動咧冇一個咁清嘅界線嘅。咁根據近代學者周策中先生嘅研究咧，五四新文學運動應該係始於1917年，即係早兩年已經開始咗、就係魯迅當年發表咗《狂人日記》嘅時候嚟。 嗯， 其實你叫停尾咧，我好想擔當，我忘記你個眼神。 唔係，我都中意聽㗎。係 咩？中意聽 你講係啊。 咁已經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即係嗰年，唔係嗰陣先新文集嘅。喺嗰個咁嘅朝代嚟講咧，嗰、那個時代嚟講咧，佢發表咗佢嘅文集，對於啲新思潮嘅睇法。因為以前係一個舊文同一個即係白話文嘅交接處交匯處咧、當時有好多新嘅思維、外國嘅思想。因為佢哋見到咧，日本嘅明治維新咁成功，點解中國仍然都係咁積弱咧？因為日本一直向中國取經嘅，其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到清末之後咧，其實中國已經完全失於成個世界形勢，因為佢冇喺工業革命裏邊咧，歐洲工業革命帶起咗成個歐洲嘅國勢。系咪？你做咩笑？我喺度讲，你都未笑。 我都系不埋好意。你我听你咁讲，我发出会心微笑啫。因为点解咧？周末饮冰室咧，系啊，大班改嘅呢个名。系啊，我听完啦。点解我咧特登要你讲咧？咁你就即系讲俾我哋啲听众听，等佢哋更了解咧周末饮冰室嘅来源。 系啦， 系嘛？而家我哋 DBC 数码电台咧都系维新。 嗯， 喺广播路上维生， 系啊， 我哋亦被咧列强欺凌， 点解有欺凌咩？喂，我唔知喎、啊、呢、這个， 系嘛？嗱，大班人企喺度啊，哇！大班人今日咧系咁话，要自己要打破呢个健力士大全，佢做咗几个钟头啊，佢五点钟就翻到嚟 DBC 噶啦。 咁佢依家 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咧，佢咁嘅年纪点解可以咁有精力嘅？嗱，呢个我真 系 好佩服。 呢、這个革命嘅热情咧燃烧紧佢，嗱，佢就喺个革命嘅精神之下咧，依家就亢奋中。咁我又觉得佢，我成想邀请佢入嚟噶。嗱，而家佢仲喺度咁。又有意義咁，咪繼續俾佢繼續講。我係做潘啟迪嘅角色， 啊、 笑啫，我就笑嗰個角色。咁希望大班繼續講，係咪？我係最開心嘅。有啲人成日話我霸住個麥嚟講嘢，我都唔明。我最大嘅理想係咩咧？就別人講嘢。就我收人工，咁呢個係我認為最理想嘅工種啦。 即請你嚟聽收音機嗰種。 係啦，冇錯啦。 不過通常你呢種咧，好快會俾阿大班拆穿，又炒咗你嘅。係啊，誒，千祈唔好咁講，燒就梗係咁講啦。我哋 DBC 唔炒人嘅，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呢件事啊？ 我知，咪炒我啦，應該。 大班成日記住我哋全部一家人嚟㗎。 就係因為咁大嘅原則之下，我先做到依家，所以咪炒咗我啦，應該。一陣應該講嘅時候霸住個麥。 嗱，但係 唔應該講嘅時候就得個笑字。 嗱，但係大家你如果中意聽阿黃教授講嗰啲呢啲歷史啊、文學啊，咁其實佢咧就有一個欄目嘅喺我哋 DBC， 就係啱啱喺今日星期開始噶啦。咁、這、呢個欄目咧叫做《黃偉文的前因後果》， 係 係啦。 呢、這個就阿盧浩榮改嘅，個名 字， 我都拗曬頭， 話你唔反擊㗎？ 我淨係 你做人咁樣嘅， 我真係冇所謂。 你做人自己唔中意嘅，你唔反擊嘅咩？你或者係表達意見 嘅？我冇話唔中意，即係我只係諗起潘金蓮的前世今生，咁唔通呢個 DBC 嘅潘金蓮就係我咁當時，唉冇所謂。但係問題，我真係其實個人真係一個好冇所謂嘅人，但係唔知點解咧？大部分人睇到我咧都覺得我一個好麻煩嘅人嚟嘅。咁其實我真係冇。 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咧？ 不如我今日咧就開始否識你啊！ 好啊， 即系你咧，就是、因为一日到黑着到 CEO 咁样，即系我哋通常我哋啲咁嘅劳动阶层呢基层咧，好憎啲老板噶嘛，你知唔知啊？即系买，即系怕咗啲老板。 咁有几乞人憎咧？着衫系个人嘅嗜好嚟啫。 系，喂，个世界咪就系咁样咯、 啊。 你唔觉得个世界就成日都会有一啲嘅价值观好似扭曲咗嘅咩？ 咁我觉得嘅，不过唔紧要，依家先听广告先，等大班有机会入嚟先。 朝受命而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义理言必有物。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哇！我话俾你听啦，真系要即系高度赞扬我哋呢个周末饮冰室嘅监制黄德全大哥。即係我覺得佢一生人裏面呢最有感情呢就錄嘅一個有常無常啦。呢啲呢點解會有帶住咁有感情呢去演繹呢，就因為佢點都即係經歷過。 曾经沧海，我想话佢。 喺边方面嘅有上无上咧？ 嗯，啊，咁呢样嘢我一阵间就会同你探讨嘅，系啊。不过头先咧，我哋讲开咧，即系话我哋呢个新嘅节目啦。咁啊，正经讲俾大家知咧，就系、是、每逢礼拜六嘅下昼一点到四点钟， 嗯， 系啦。 即系呢个时间就饮冰时间啦。啊，海琪知唔知冰室已经唔系好多啦？ 唔多啊，但係呢我都见到有一啲香港嘅老区呢其实呢就仲有呢一啲固有嘅冰室喺度嘅。佢哋真係仲喺门口呢就嗰啲黑色嗰啲盤叫咩啊黄教授。你识嘢多啲。 我唔识 即嗰啲呢摆菠萝包嗰啲叫咩啊即攞入去焗。 喔、哦、面包嗰啲金属盘。 嗰啲面包算唔算器皿啊。 係啦。咪我以前我做我唔知道你做电台嘅时候呢、九龙城个洞天仲有冇啊。 九龙城洞天啊， 系啊，洞天冰室咯就系、 是嗯，我净系记得土瓜湾有间银宫咋， 系咪啊？因为我以前咧就做广播道嘅时代咧，就九龙城有个洞天冰室，啲 Kelly Fan 集中喺度咧，就系、是、等咧电视台咧车 林记嘅，一系讲 啊，林记系啦，冇错就系嚟上去嗰、那个 嗱，讲真咧，讲呢啲典故咧，你就一定唔够阿大班嚟， 唔系唔够啊，佢入咗嚟啊嘛， 大班你先答咗一个听众啊，即刻问啊，大班你唔使食饭啊咁啊。 冇啊！黃喜仲嚟訪問我啊！黃喜就喺 Now 主持一個新嘅節目，佢話開宗明義第一集要訪問我。咁、我而家一陣咧，我入嚟一陣嘅啦。你想我真係破紀錄？ 你一陣咪兩個鐘咯， 三個鐘。 喂，你一開咗兩個鐘啦已經，我就咧就做阿潘啟迪嗰個位啊，即係你叫陰春嗰個位啊，淨係笑啫。我淨係負責笑嘅啫，淨 係。潘啟迪隱世高人，你係飲冰室主人，咁點同先？ 嗱，我頭先喺出邊個控制室睇。阿潘嘅直就咁咯，系坐呢个位置，就望住你喺嗰边讲嘢。个咪仔个耳仔后边，我谂啊，咁样做节目，你从来都冇预算住讲嘢嘅，即系你根本就冇谂过讲嘢。 即系你而家喺度唱我哋隐世高人，话吞扑嘅啫。 唔系吞扑，你讲晒啊！ 我坐咗半个钟啊，你真系。 我坐最后嗰半个钟都系你一喺度讲，你就喺度讲咩Philip Chow 啊，咩曾志华啊，咩仲有个曾咩名嗰啲啊。 好多嘢讲嘅。 佢爆咗好多料 嘅 今日。 大佬啊，全香港最好听嘅节目啊！ 你知唔知啊？大班你先至系 做咩节目都系最好听。 肯定 你。呢个我哋唔需要客气。 我哋蚕神。我哋蚕神梗系咁讲。 阿黄教授，你唔知道大班今日先发挥个真正互动嘅精神咩？佢就不停喺度讲咧，阿曾志华啲嘢，港台就仲叫啲 Facebook 嗰啲听众咧 po 上嚟，系答翻佢，回应翻佢话咁样互动法，都系第一次见。 其实咧，你个直播室咁大咧， 不如讲下啦，讲。 我望下你，望下阿海琪咧，我头要两边拧，我乜应该点样摆嘅咧？其实 唔系，我哋会第日咧就会有啲全部呢啲麦。 O、okay、K。 有换紧啲座台麦，呢啲会整走嘅，因为阻住咗啊。呢净系呢间房啫。 你知道我哋咁大個， 我跟住加翻嗰張台落去，咪要拉翻出 嚟。BBC 開緊內幕嘅嘢， 嗱好簡單嘅，嗱龍鳳茶樓咁有啲聽眾咧就話：喂，都唔係好威啫，人哋叫大龍鳳。嗱咁我哋聽眾好可愛嘅，此鳳不同彼鳳，大龍鳳同龍鳳茶樓兩樣嘢。龍鳳茶樓即係話當年喺旺角彌敦道。最高級嗰間茶樓喺旺角啊，講明啊， 國民黨總部嚟， 講明喺旺角啊，你唔好同我拗啊！咪一陣你話喂，去到彌敦道尾有新樂有彌敦，幾時輪到龍鳳啊？咁但係龍鳳始終係老牌子嗱，賣月餅咧，當年榮華都行埋一邊啦、啊。唉，嗰啲鄉下佬真係老實講啊，啱啊！今日唔同啊，今時今日唔同啊，我講當年啊， 佢係瓊華對面嗰度。 當年最出名就係龍鳳大茶樓嗰啲月餅。嗱，瓊華咧就話冇聽我講，瓊華後期開嘅，先有龍鳳，後有瓊華。 佢咪彌敦道對面兩邊？ 喺對面兩個角咧，炒而家都喺度嘅。 但我細個嘅時候已經先至見到瓊華啫喎。 瓊華我係睇住 聽啊嘛。 瓊華我睇住 開，清朝遺留嚟嘅。 我睇住佢開張嘅，同埋咧嗰陣時買月餅咧，呢就冇咁多廣告，佢啲廣告點咧就使曬錢落去咧，嗰塊大牌嗰度啊。那個廣告牌啊， 有塊油畫牌嘅，講時事 的，咁咪大家鬥嘅，又睇瓊華畫乜，蓮香畫乜，龍鳳畫乜，但係因為瓊華同龍鳳係打對角咧，大家就睇，睇下諗下估佢今年出咩圖，即係等於而家去聖誕節去尖東睇燈飾咁啫嘛，我細個就啊，即係中秋就睇啲壁畫，咁同埋有做月餅會啊嘛，咁啊走 嗱嗰時有做月餅會 啊，一個月$5啊嘛，去到尾呢咁去到好多盒月餅攞幾多盒雙黃幾多盒單黃啊幾多盒乜幾多盒物咁你嗰啲雙黃啊四黃嗰啲呢 就冇得食㗎，留返嚟送禮㗎。 嗯， 我哋食嗰啲冇王。啊，唔好講掌故啦，講返呢個冰室嚟啊，話龍鳳茶樓。咁KT 又話我哋好古老啊，一龍鳳茶樓到飲冰室。 嗯， 其實飲冰室來源你有冇講到啊？ 有嘅，梁啟超啊。 唔係梁啟超，最早係莊子啊，係源於莊子講飲冰，即係意思就係一個人闊達。 哦，咁 到梁啟超呢， 嗯， 啊，佢呢就自己有個書房。即係佢個書齋就寫稿啊，咁就寫書，咁就封咗自己飲冰室主人，即係話自己闊達大嘢嗱，掌故就咁啊，呢個緣起就咁， 真係好學問， 有文化咁我哋，即係唔好啦嗱，咁就係飲冰室喺香港咧，就等於茶餐廳嘅前身。 嗯， 咩叫飲冰室咧？當年係刨冰嘅， 嗯， 有一個大冰喺度冇，咁跟住揾個刨去刨，就做啲紅豆冰、涼粉。啊！莲子冰 好大隻嗰啲杯啊， 咁所以就叫冰室。 嗯， 喺旺角太子路嗰间叫白宫冰室。 我去嗰个洞天，洞天 喺土瓜湾又有，周围都有，都系叫冰室。 依家仲会仲有啊？ 收尾先变到茶餐厅。 白宫系咪真系白宫？系咪？我谂啊，我以为系银宫添，唔记得咗。 银宫有间白宫，有唔得有白宫。 自创高。 唔係有白宮，有你唔好核突啦，大佬。 唔係我見到廣告係 呢個呢個飲冰室嚟㗎啦。 Okay. 大啲， 我好闊達㗎啦，所以我冇禁忌嘅上。 嗱，我哋本來呢個節目咧就係、是、上個即係今日禮拜開始咧，禮拜六我哋改革咗一啲節目嘅。嗱、 嗯， 上一時段咧就應該係大家真風騷，咁但我見到梁思豪咧做得好辛苦，一個禮拜頂七日。 嗯 咁為咗 keep 住個質素，又照顧呢梁思豪嘅身體，咁又要啊，我又要打擊呢個 LTV 咖啡，咁所以咧就設計咗節目出嚟咧，擺明咧係對著幹噶啦。咁但一定係唔需要鬥嘅，因為我哋一定係做到最好。 咁我哋呢一個又你有啲咩目的同埋策略嘅咧？ 咁啊，繼續講啦。咁啊，所以咧就叫龍鳳茶樓，龍鳳大茶樓。咁、 嗯、 我啊，淨係做一集嘅啫，就開場嘅啫。咁跟住呢一集咧。就點解會要做呢樣嘢呢？其實我哋一路都構思緊一個廣東廣西嘅節目，又係對住香港電台嚟打嘅。 嗯 ，OK 啊，同埋仲有一個十九才子主持嘅叫做郭明鼎。咁、一路咧都要揾主持噶嘛。咁啊，阿黃偉文你咧本來就揾佢做論政節目《封煙》嘅，咁佢而家巴閉啦，商台都。嗯啊！頂過我的時段㗎啦，做過呢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好巴閉㗎，做晴朗嗰啲人。咁anyway， 佢嚟咗做節目之後咧，我真係少聽佢啊，但我以前有聽過晴朗，咁就有啦。我識啊黃偉文咧，有介紹阿黃偉文咧，我識佢嗰陣係1987年嘅。啊，1987年識佢，一陣先講點解識佢啦，點解唔講知啊？我聽佢做節目。佢做喺嚟喺度嗱，佢又成日語我噶、 嗯， 就話佢係最好嘅我即係認為佢係成個 DBC 最好人噶。佢話我叫佢做乜佢做乜，毫無怨言。咁做過幾多個節目啊？啊，即係八達通做過啦。 我由早到晚。 八達通做過啦。 做過啦。 都係一個節目啫，都係八達通。 我都唔記得幾多個。 同阿龍雪做咯，咪八達通咯。 唔記得。 咁跟住夜晚咪做呢、這個。十級自由風咯，冇係兩個啫嘛，講嚟講去講到嗱，所以黃偉文有資格做電台嘅又係誇大 ，OK， 嗰係你啫， 講嚟講去咪兩個節目又係調嚟調去都係兩個節目，大佬講到好似我梗，你知唔知佢講嘢咧？ 講到你刻薄佢係嘛？ 係啊，我淨有嬌，我淨有犯罪感，我死啦！我真係咁唔係幾好喎、啊，咁、原來我依家終於而家清醒咗之後，發現喂， 你清醒，終於清醒啊！ 早調晚晚再調，就係咁多早調晚咁就係咁多。嗱，咁我點解最欣賞嘅咩咧？香港係唔係好多人做到呢樣嘢？ 嗯， 口若懸河咁啊，個個做節目啲人都口甜舌滑㗎啦，口齒伶俐㗎啦。但呢條友咧，佢可以引經據典，唔停。嗰半个钟头冇问题噶，嗰一个钟都得啊！ 喂，你讲六个钟啦，今日已经。 咩人同我讲啊？我 interactive 噶。 边有 interactive？ 你一个人讲晒啫，大班。 对住 你当嗰个纸牌嚟嘅，我两个。喂，潘启迪同阿青系纸牌俾你而家嚟对住讲嘅啫，知唔知啊？ 喂，呢条友掂啊！啊，又有文学根底，又博学，博学最紧咩叫博咧？即系通俗嘅又识， 嗯 啊，高雅嘅又识。江湖嘅又识，上流社会嘅又识，咁叫博啊嘛，咁呢条友真系博嗰啲友， 啊，又博得懵，乜都博得， 又博嘴， 又博嘴， 又博嘴，系咪？ 又博懵，又博懵，所以自己好惨。 我唔系博懵，我真系解释。 终于我话心庆得人，咁啊礼拜六咧就呢个时段本来系阿梁继章去做嘅，咁、以前咧就系呢个叫做中旅社就阿瑞做嘅，咁但系瑞咧就真系好人嚟嘅。佢话大佬我佢做边行嘅大佬，佢出去做 show 噶嘛。禮拜六禮拜最多 show 做㗎。佢大佬大班你禮拜六你俾幾多錢我都補償唔到我㗎。咁成日叫我唔好做啦，唔好俾我做啦，求下你啦咁。咁我要搵個節目㗎嘛，咁終於諗到咦有個黃偉文點啦。 但黃偉文一個忠誠嘅馬迷嚟嘅。咁禮拜六禮拜日 係呀佢埋怨咗好耐呀，因為今日選嘅 新嘅。今日十場賽馬 個分別， 我一就坐咗喺個直播室。 分別係點呢？個分別係點呢？阿瑞走去商場走去做 show。有几皮嘢收起码。呢条 有呢条友。 呢个冰室主人佢去马场呢度捐钱嘅。 嗯。 喂俾人 未跑。 喂、 你未跑你就 攞 捐 钱。 我话俾你赌马 呢。你即係话你救佢啦。 从来都冇人夠胆话喺马会赢过钱嘅。OK， 嘥时间。 我当娱乐嚟嘅。 十到一九片。你不如翻嚟做下嘢，娱乐下我哋听众，就好过俾啲畜生娱乐。 诶、不如叫我做赛马算啦。诶、大班啊，你调咗我嚟另一个厂。 嗱、咁所以咧就叫饮冰室。咁佢啊，嗱佢个人都有啲豁达，不过有时唔系好豁达嘅，即系扮豁达嘅啫。啊，仲有样嘢咧，佢话俾听众听咧，一先你再介绍啦。佢系识术数噶，又识呢个紫微斗数噶。咁所以咧，呢、這个节目咧可以。指点迷津可以指点迷，可以打电话嚟。 喂，可唔可以两分钟算命啊？ 你 真系啊，即刻叫大家打电话嚟啊！ 你知海琪每次一翻工同我讲，点啊？我气色 点啊？我日都问佢嘅，其实 我气色点咁好唔好啊？系咪好气色啊？有冇姻缘啊？有冇桃花啊？ 佢仲想要呢啲嘢？ 我话我好姻缘莫问。 听新闻啦，我哋。 朝受命而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义理言必有物。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早晨，早晨要出声先得噶， 早晨，早晨，大家，你真系早啲翻去瞓，唔好谂咁多嘢。 35分， 我五点钟翻嚟嘅哥。 系啊，佢真系好劲啊！ 喂，翻最劲啊！你做到五点可以其实。 嗱，讲翻呢个冰，即系新节目安排啦。 周末饮冰室， 做周末饮冰室，即系我对呢个节目有咩期望啊？第一就我哋两个电台两位王牌都坐咗喺度啦，一个叫黄伟文，一个叫陈海琪。 我哋其实好多王牌， 不过就博。咁梗係多啦， 我哋全部都黃牌啊！ 全部黃牌， 全 DVC 都黃牌。 咁啊唔係， 所以唔止兩個黃牌。 都買都係 呢。今日就兩個黃牌，加埋你三個黃牌。 都唔係全部都係，又唔可以作大作。咁你又變咗曾志華㗎啦，咁樣搞法又切咗啦呢個電台唔好。係有幾多個係幾多個，咁你係黃牌。 啊大班第一日開始我哋開咪，佢已經嚇話俾我知嘅，比較感動，我哋要講事實㗎。 所以你咪黃牌咯。我睇得出啦，你 系 错 啦，我系红牌，俾人盯，俾人盯嗰啲，俾人盯嗰啲。 你饮冰室啊，姑， 即系 我饮冰室主人， 即系周末饮冰室咧。我谂真系咧，即系嗱，去茶楼，嗱茶楼有一个茶楼啦，个龙凤大茶楼啦，茶楼咧就比较热闹啲嘅，茶楼啲人咧比较杂啲嘅，啊，即系咩人都有啦，咁啊跟住啊嗌点心啦，叉咩虾饺烧卖咁，系比较热闹好多嘅。飲冰室呢当年去飲冰室啲人就想靜嘅。有啲人去寫稿啊。 去伊達啦嘛。 啲情侶喺度啲情侶喺度談情說愛啊。 我哋唔知伊達啊。 一坐坐幾粒鐘啊。 伊達真係咁寫稿㗎。 咁所以呢就係比較靜嘅。 Johnny 㗎嘛。 咁咩人都有㗎。咁当年中國呢走難好多人走嚟香港呢就真係卧虎藏龍。文藝界咩人都有。有軍人有文人有商人有好当然是失意嗰啲人先坐冰室啦。如果得意嗰啲就半岛酒店啦。 哦是咩我细个、這個、我细个对冰室嘅印象好似有 jukebox 咁啊可以喺场面嗰度睇㗎。 嗰啲凉茶铺都有。 嗰啲叫凉茶铺、冰室冇嘅。你讲 嘅凉 茶铺。 即係個羅士打啦，嗰啲唔使講啦，上海佬 ABC 嗰啲啦， 咁即係冰室又打紅雞啊 ，ABC 啊， 紅雞咯 ，ABC 啦， 南風啊， 太子道啊， 紅雞喺唔 係啊，講緊 山林道彌敦道紅雞，太子道就南方， 南 風 啊，南寶石好似叫 好多間嘅紅寶石啊，有乜都有啦。嗱，咁飲冰室有少少唔同，其實咧有少少滄桑嘅感覺。 嗯。咁啱海琪啦，即係你揾啱。 阿梁啟超咧又豁達咁樣講，又要豁達，又有滄桑。另外一樣嘢咧係好有文藝，好有質素。 陳海琪啦，咁就一定。你講呢三因素而係陳海琪。 黃偉文咧就佢走爛落嚟嗰啲軍閥。 佢個樣真係似。 軍閥走咩爛？ 佢樣真係似 好多軍閥走咗去條頸頂啊，大佬挺住去台灣，大佬。你真係啊！咁所以飲冰室咧就應該靜翻少少，就唔適宜我做嘅， 嗯、 因為我嘈啊嘛，我都係去龍鳳茶樓啊。 你都去冰室嘅可以，一緊講曬又， 咁啊變咗神經啦。 洞天啊，洞天冰室就呢咁人就又呢咁人啦。茄哩啤頭， 當年唔係當年未有手提電話之前咧，如果你喺度喃喃自語咧，人哋認為你神經佬。而家有時我都以為人神經，我見到個女人一路行一路係咁講嘢，我死啦！個神經心諗下有手提電話嘅，免提嘅，免提，所以而家好多神經佬嘅隨街，明啊？神經佬神經破就喺度自言自語嗱，所以呢個飲冰室咧就咁啊，即係嗱，乜嘢都講得，豁達文藝江湖乜都得。但就比較靜啲嘅，靜態啲， 唔可以嘈啲。 啱我同阿海琪嘅。 嗱，黃偉文咧，我哋梗係識揀人啦。黃偉文咧，我就1987年識佢嘅。嗱，黃偉文就係資深傳媒工作者，又係八卦雜誌嘅啊，即係嗰啲始作俑者啦。當然就係好，你嗰邊貴庚嘅其實？ 55歲。 即係你55歲嘅咋？ 我識嗰陣就25歲嘅啫。 嚇！ 佢20幾歲嘅人，已經做咗總編輯。 1987年我30歲啊。 30咩？ 係。 咁你87年已經30啦。 係啊， 30都後生。 我1957年出世。 咁你幾多歲做總編輯啊？ 28、29。 咁算後生啊？ 算後喺嗰個年代算後生。依家唔係啊，依家18歲做總編輯嘅依家啲人。 自己開嘅都唔算啦。即係我真係就喺出版社。 咁啊，被認同嘅。 有規模。 係嗰陣時算後生，嗰陣時啊，嗰個年代通常都係講輩份嘅。韓中樹。 咁你跟住走咗邊 啊？ 咁啊，跟住走咗邊？香洲之後去邊？ 去咗明報啊，唔係喎，對唔住對唔住。 去 香洲之後 有冇跟過阿蒙嘅？ 冇。香洲之後我移民啦，對唔住，我去多倫多，去多倫多，咁啊做。 點解移民咧？ 吓？ 點解移民咧？怕死？ 唔係，我1987年咧就生個女。咁我之前係做政治記者嘅。我對共產黨唔信任。咁我認為咧，只有你有兒女嘅人咧，都有責任咧，就佢免於呢個共產統治之下成長。咁所以當1987年咧，我就攞張嗰個移民 form， 嗰張 form 咧就可以填。而家剛我女出世，咁我就填咗張叫做申請專業移民，當時新聞工作係滿分嘅15分。咁啊填係啦，加拿大。咁啊填咗之後咧，就經過審批，攋攋教教咧，就90年就離開香洲嗰時候咧，我就去咗呢個加拿大多倫多。 咁啊啱啱明報咧就創立， 係啦，創立明報，係啦。咁啊你老友姚守一啦嘛，仲喺香港嘅，我撞到佢啊喺斯諾度嗰陣，佢就賣畫，佢話佢賣畫。 我發咗佢。 係啦，咁佢咧就喺星島揾咗姚守，嗰陣時於品海做老闆嘅，啱查良容啱賣咗明報又俾於品海，咁於品海就想發展成個好似一個中文 CNN 嘅世界出嚟嘅。咁當時北美有5個點嘅，先喺多倫多開，跟住咧就喺温哥華開，跟住紐約開，跟住三藩市同羅省咁樣嘅，就諗住5個點。 即 係 華人聚居地。係 啦，再加個叫 CTN， 就叫做即係中文嘅 CNN， 佢個概念係咁嘅，即係又唔係阿黃晶依家講嗰個亞視做中文 CNN， 嗰時真係做一個叫做中文 CTN 嗰陣時叫，後來就賣咗俾辜振甫個仔喺台灣嘅，咁依家仲係中天電視，仲有一個即係有個電視台喺度嘅台灣。 咁啊，走咗加拿大啦，而家咧創即係創立呢、這個 多倫多明報。 多倫多明報咁留咗幾年啦？ 四年啦。 咁啊，未入一隻就撲到翻嚟啦。 咁唔係，即刻嗱，你又真係咁講啊！真係完全，即係你有個佢可怕係咩咧？喺嗰個事實咧就係事實嚟嘅，但互相咧就唔啱嘅內容啊，嗰個你背後理由就唔啱 嘅。即係話你兩個嗰陣時喺多倫多未識嘅， 未識嘅，唔係之前喺香港識嘅。 哦， 咁當時咧，因為香港明報咧就有位人叫做阿陶傑。 即係尊名叫曹節，佢係主管副刊，當時查良鏞揾佢做副刊嘅主管，即係管一個，即係查良鏞本嚟老闆管曬所有副刊嘅，咁佢揾個人嚟做呢件事，咁呢件事就叫做曹節，因為曹節嘅爸爸咧就係曹企雲咧，當時大公報嘅同事，即係大公報嘅副總編輯嚟嘅，同查良鏞係舊同事。咁當時咧，因為阿曹節咧就要俾東方咧馬晴坤請咗嗰邊創立份新報紙，你記唔記得 ？Oriental Express。 那個是東方日報出了份叫做 即係都係 唔係叫做東快信啊咩依咩 Eastern Eastern Express Eastern Express 係啦東快信係啦咁佢離開咗咁當時咧就於品海就喺佢自己旗下裏面想揾個人去做翻呢個位咁 就 喺 多倫多 係啦咁當時佢下面有個總經理定執行董事叫做 Kelly 鄭君略嘅 我識啦鄭君略 係啦鄭君略同我傾 TVB 嘅以前 係 TVB 總經理係啦你記得呢件事啦喎即係光關生事件你記唔記得 我係識呢啲人得我都識嗱咁就返咗嚟 係啦 做太空人 唔係翻咗嚟啦，嗰時 請假係翻嚟。 我同我太太翻咗嚟先。 哦，你幾好，唔係冇做太空人。 冇， 即係從來冇做過太空人。 好少， 好少。 明咩叫好少？有做過，有做過。 初期因為香洲我離得離開嘅時候未離得完全離開，因為佢仲要我去 run 住件事啊嘛。咁我當時飛過好短時間。 咁明報做咗幾耐？ 明報做咗三次嘅，好耐㗎啦。因為我 出入 查良鏞做過一次。跟住喺多倫多於品海做咗一次香港又要於品海啦跟住於品海又賣一本俾張曉卿又做咗一次咁啦前前後後加埋咁幾年啦我冇實際加就三段時間。 去咗一傳媒。 係啦係冇錯一傳媒啦。 咁之後就去咗咩 一傳媒之後咪去咗商台囉。 咁商台嚟呢度啦咁介紹完啦資深傳媒工作者。青年才俊曾經 依家呢兩鬓如霜得你咁黑嘅隻頭髮大巴嗰啲白晒啦已經。 可以染㗎可以。 你染㗎 啊 你酥點染㗎冇問題。 美聯發財都有㗎都可以。 酥咗染㗎咩 我聽日俾盒你。 酥點染啊酥點染。 我咪講咗聽日俾盒你。 唔使俾我想問你點染啊技術上面。 咁染冇分 別。酥喎。 係啊。美酥工呢個叫做。嗱咁你就主持呢個節目啦就叫做 周末飲冰室 你是呢個飲冰室的主人。 是。 那我跟黃偉文說做呢個節目他很厲害的。 嗯。 呢啲江湖佬係好鬼叻， 江湖 我識術數啲人，我好鬼怕，即係有陰眼嘅嘛，點知有冇？ 我陰眼， 你無端端講陰眼同術數咩關係？係 咯，同術數冇關係嘅。 聽我講先。 海琪與偉文主理，周末飲冰室。 哇我哋呢就開咪㗎啦小心啲講嘢啊。 咁我走去問佢你知道有真係好鬼叻㗎你就將話點解好驚啲江湖術士。知我呢一輪先大班你知啊呢間公司近親繁殖。佢好叻㗎近親繁殖講咩呢因為我好多同事都係同我認識咗幾十年嘅呢佢叫佢哋近親 繁殖。近親繁殖。 我又唔係你啲近親繁殖。 啊、 但係你諗下大班我嚟咗度幾耐呀唔知佢點。 半年啦。 半年啦。你一直係叫我做下朝頭早一直叫我做下夜晚乜嘢都做過啦。咁我聽咗哎呀真係好慘咁好似已經強咗啦已經。即係基本你搞到呢好似好 好好 好咁借咗成日。 啊 做咪做囉你熟慣㗎啦。你話做咩我咪做咩囉。不過你唔好為咗塞嘅時間塞落去呀、啊 嗯 啊。我梗睇到呀、啊、你有個窿喺度㗎嘛你搵我填窿㗎嘛咁。 我話盡力配合嗱我用字又好咁啦。經過鄭經翰講嘅字眼呢突然間你江湖草莽咗。我話我大伯我喺度做呢盡量配合。 我用英文講。 我話盡量配合就係咩呢就係創業艱難我好嚟體諒同理解。因為我呢嗱 我真係咁講佢真係咁講。 我真係咁講因為我自己創辦過。 我唔識講呢啲話。 多倫多明報我又試過參與過創辦呢個台灣一周刊。咁啊蘋果日報。即係我好明白一間傳媒公司喺一個地方建立出嚟遇到嗰種困難由一個插蘇搵唔到插蘇嘅嗰啲呢到呢一件大事每件事都係問題嚟嘅。 所以呢講一大段道理先。 咁我就話我盡量配合。 即係差唔多 真話就擺最後。 佢冇閂後門㗎不過佢就講一大堆嘢。 喂我講算係咁啦。 即係呢等於中聯辦而家種曬花草一樣。 咁 限 拆咗啦，人哋准备拆花草。 唔使拆啊，否决咗啊。OK， 嗱， 即系我尽量 即系门口起晒啲花草。 因为我理解创业嘅艰难。 嗱，佢讲嘅大道理咁。 啊，你讲就我做啦。 即系讲到你咧，已经咧本来理直气壮，走去差唔多做老板嘅咁啊。王伟文唔使咁多啦，嗱，礼拜六几点到几点你做啦咁。 嗯。 一系就再分间就益你啦，俾你做多个 show 啦咁。唔系，佢讲完之后咧，就好似我欠咗佢。 系啊，系啊， 大家欠咗条友，我死啦！咁啊，跟住佢就话大班嗱，又系好鬼叻嗱，我唔识讲佢嗰啲嘢，因为佢啲唔系人话，我都系人话嚟。 你将我啲说话全部草根化啫嘛，其实我自己有道理嘅，我讲嗰啲。 仗义啊，多事徒九辈，我话俾你听啊，我哋啲就系仗义之人。 嗱，负心多是读书人好像我冇乜读书啊，多谢你啊，大班。 有咧，就话你嗱，你失我都唔紧要，都有啲惊喜噶。 嗯， 我点样惊喜啊？佢你搵个人同我做，要带嚟一啲话题有惊喜，咁先有意思啊！大班唔好真系你乱咁塞塞个窿。咁我搵边个？搵李嘉嚟成日同我做咯。我咪傻鬼咗啦！李嘉诚，我点解李嘉诚同你做节目咧？ 我唔系讲李嘉诚， 阿郑唔好，即系我哋有啲名啊，唔方便讲，即系等同李嘉诚啦。 我俾两个去拣，一个陈海琪，一个嗰个人， 一个李嘉诚。 咁我陈海琪唔同嗰个人。 陈海琪未， 我听佢讲真噶呢个故仔。 陈海琪未讲噶，陈海琪未讲噶，咁啊就先讲李嘉诚。我先望住呢啲玩得熟嘅嘢，唔系佢啊，咁啊佢又有理由噶。佢话我意思即系话有啲惊喜，即系语出惊人不败忧，即系去到最 extreme 咁解啫，即系去到最准啫。咁样个咁喺度拗晒头揾边个咧？后屘其实佢心有所属， 嗯， 一早已经 eye on you 啊。跟住话边个啊？佢又好似好难为咁，即系差唔多好勉强。陈海琪啦，咁我要揾陈海琪问下佢啦。嗰阵时候礼拜二定礼拜三， 嗯， 我嗰几日都见你唔到， 嗯， 咁啊死啦！去到琴日礼拜五，我话你礼拜六嘅人开咪，仲我仲未揾到陈海琪，点知我问下陈海琪喺唔喺度啊？唔喺度，咁跟住仲喺个监制，嘿，人哋一早同陈海琪搞掂咗，死鬼你去同佢讲咩咁？系咪玩？系咪玩得熟？你话系咪？ 喂，我哋啲奔走，你喺你嘅麾下奔走，尽心尽力，即系你想做件事，咁我自己都觉得系咪应该谂下点做啦？我就俾到交到差俾你，你知你个人又霸道。又小气喎、 啊！我唔小气， 你仲唔小气？ 我小气就唔会帮个电台，需要电台宣传啦、啊！你真系， 你又霸道又小气。 点解你成日话佢小气 咧？我真系唔小气，佢成日觉得我小气噶。 点解你又成日话佢讲系霸道咧？佢大声啫嘛。 大声唔等于霸道。 啱啊！ 你唔霸道， 我唔霸道。 你唔霸道，听众都笑啦，大班。你唔霸道。 嗱好啦，咁啊，讲翻陈海琪，我走啦，大佬啊，我嗱陈海琪。 食嘢啊你。 咁啊，陈海琪咧，咁佢话搵陈海琪，我根本唔使谂啦。我觉得好剧， 因为我抵得谂啦，你唔使谂， 唔系，真系唔系。 呢啲嘢江湖啦，大班。 其实我唔好意思 叫江湖。 其实我唔好意思出声。你话讲最抵得谂嗰人咧，全间公司咧就唔系你啊，陈海琪。你问陈海琪做过几多个节目？我唔好意思讲啊，佢系真系早中午晚乜嘢台做过， 净系大同台未做过。 OK， 因为佢唔识讲菲律宾话。 就咁简单。 如果识讲菲律宾话，你要做埋大同台。 咁我又唔好意思。 唔系啊，有一日 Morris 问我识唔识国语，我说我可以说国语，佢你有冇谂过系大同台做嘅节目？ 嗱，咁就系咁简单。 唔系个大班个个同事都系咁奔走。 你话陈海琪咁嘅 尽心尽力， 陈海琪 我 绝对咧就信任。 嗯， 佢如果肯做，佢一定做到最好，交足货。咁所以咧嗱，咁啊陈海琪唔使介绍啦，我净系讲咗一个 qualification 嘅，即系有咩人嗱，佢啊可能以为我整蛊佢嘅，不过而家借呢个机会解释俾你，唔系整蛊佢嘅。 半个钟啦，起码解释你。 有咩人可以令到一个机构话永不喐用？系好难， 你犯咗咩事？陈海琪，我都想详情要讲下。 即系你， 我哋一两点就俾你讲两个钟。 你系俾商业电台，系咪商业电台？ 商台， 原则话永不录用嘅。 因为咧，阿张成双，即系为我走嘅时候咧，唔系我本来咧，我有停一停去放假嘅，因为 成 啊， 未，嗰阵时都未噶。 点知收尾冤家路窄，就张成双又去翻新城。 商台 嗱呢啲一阵间先讲啦，一员即系讲啊陈海琪咧就唔使讲噶啦，一个资深十大节目主持人， 好巴闭嘅。 我哋小时候听佢讲， 海 奇 的天空，你唔好你五廿几岁人话俾人听小时候听，系咯，咁咪今日八廿几，你真系你又唔好咁衰啦，好心理，虽然佢样似 我快叫 Irene 又嚟救我先。 嗱， 好啦，咁而家 咧， 嗱陈海琪咧就。佢願意同你做咧，係你嘅福氣嚟嘅。 我肯定啦，呢個 福氣嚟。 我第一集有你度，我都感恩啦。我幾感恩啊！你講咗一個鐘啦，我幾開心啊！知唔知啊？我真係坐到四點啊！大班知唔知㗎？ 你要感恩， 我淨感恩啦。最好集集你都喺度，大班。 你唔 係，因為而家佢會唔會做埋旅遊玩家咧？ 又講自己旅遊經驗咯。 我真係講旅遊玩家。 係咁啱啊，應該講啊。 佢有打電話佢啊。 錄音嘅大佬啊。 唔係啊，佢今日做直播啊。 咁我要揾佢啊！ 要啊！ 我要揾佢嚟開會啊！咁啊，順便喺度公開。开啦，咁即系阿海琪咧，如果同你一齐做呢、這个 周末饮冰室， 周末咪饮冰室， 做老人痴呆啊，有老人痴呆啊， 咁我就好放心噶啦，咁你畅所欲言，最紧一样嘢咧就真系。唔好变咗做龙凤茶楼得噶啦，冰室就冰室，茶楼就茶楼，茶楼冇人嗌叉烧包啊，肠粉嘅 OK 啊，咁你哋咪啊。又可以發下冤冤屈氣， 都係鬧你為主嘅啫，得一種咋，冤屈得一種就鬧你嘅啫，大班。 酸啲又得，啊可以有啲咩啊？ 酸溜溜就唔關我事，我唔中意酸溜溜。 唔係紅咩紅咩咩壯志啊？ 嗯，紅心壯志又得， 紅心壯志又得。好多人喺個冰室度，兩個人坐低喺大陸走落嚟，乜都唔識啊，淨喺大陸咧做個廠，咁啊兩個人走去鑽石山租笪地方做。啊，做间山寨，今日做咗几百亿身家出嚟，大有人在，都喺冰室嗰度倾出嚟。 嗯， 诺贝尔文学奖巨著都可能喺嗰度倾出嚟，如果有得攞嘅话，翻去台湾，啊，光复大陆又喺嗰度倾出嚟嘅。 嗯， 走翻去大陆，吓、啊，要为祖国建设，又喺冰室度倾翻嚟。当年冰室咧就等于当年嘅卡萨布兰卡。 嗯， 嗱、啊，所以咧有一种风。呢种风 有有情怀， 时代情怀啊， 系啊， 有革命嘅伤感，有时代嘅悲情。 啊、又开始嚟啦，又上身啦， 我讲两句啫，大佬，十个字你讲成个钟头啦。 我帮你打锣打鼓就做堂官就系个大佬， 系啊。你要解释呢个堂官咩叫掌柜？一开始你讲掌柜，点解龙凤茶楼嘅你系？咁、啊、网民要问啊，咩叫掌柜？ 掌柜讲咗咧，正话高高在上，佢喺度收钱，要识打算盘，要识写毛笔字。 佢掌个鬼啊！ 仲一定咧，如果唔系咧，仲要咧同个老板有关系。 那个 cash box 嚟噶嘛，因为 掌 柜个鬼啊！ 因为就亲， 因为揸现金啊嘛， 因为皇亲国戚， 揸现金 咧就有铺保。 系啊，揸现金啊！ 即系如果唔系，你冇得做掌柜。 因为揸现金啊！ 啊， 个 cash box 全部俾 cash 嗰时冇卡噶嘛。 嗯、 喂，日日喺茶楼好鬼好生意噶，即系唔会好似而家咁多，即系几千蚊石油。 嗯， 一开始卖个包系几毫子啊嘛。 即系讲咩年代？ 茶钱就唔系龙凤茶楼，几毫子茶钱。 嗰、嗯、时国民党好多人喺度饮茶噶，知唔知啊？嗰、那个一个重镇嚟嘅。 所以咧， 加埋琼华两间系国民党重镇。 就是、卡萨兰卡啦，咁你哋中意点样发挥嗱？我净系做一次嘅啫，就系、是、咁。唔好再揾我， 我會噶，我揾你嘅，我高興攞揾你。 如果你想講掌故，你就可以揾我。 我哋個晏晝都講掌故，而一個鐘頭講掌故。 講香港嘅 四點到五點，三點到四點，我哋講掌故，你就係註定就得啦。其實就 我想問你嘅啦，係考你哋嘅， 唔使考我， 人力車係有得見過啦。 嗯 你有冇见过三轮单车？ 得见过啦，冇搞错。 三轮单车系点嘅咧？我知咩叫三轮单车？你好细佬哥踩嗰啲啊？ 唔系，即系前面。 我真系以为细佬哥踩嗰啲， 有个兜住喺度。 唔系啦，你又谂咗去澳门曼谷嗰啲。 嗯。 以前开嗰啲三轮车咧，前边有个箱嘅。 我、啊、都见过啫，卖雪糕啊嘛。 红色唔系，不系载货噶。 嗯。 有个车牌嘅，细细个嘅，有 number 添、嗯，出车牌俾佢哋噶。呢啲有我哋載貨㗎有人踩㗎。咁、嗯、另外呢就有啲啦買煙仔嘅。就點呢 買雪糕我見 過。買啲煙仔雪糕嗰啲就收尾電單車啦都係。但係嗰啲好細嘅箱。 車 嘅 箱。 一個啲咁大嘅箱㗎、嗯、真係載貨㗎。咁、 嗯、 呢就啲煙廠呢啲煙鋪呢做批發又係用啲車。去踩佢逐個煙檔交煙俾人。喔、 哦。 紅色一般嚟講就。跟住有個車牌嘅。 嗯、 個車牌大約呢六寸長。寸半寬黑牌， 嗯， 啊四个 number， OK， 嗱、啊、所以呢啲嘢你又唔知啊， 梗系唔知 道，哇我真系唔知嘅， 你老婆十几年，咪梗系你要知啦，大佬， 我真系唔知， 你清末嗰啲你咪知咯， 你几多岁话你？ 55啊， 你可唔可以做你老豆入 同心？你大我十零年。喂，我知道你个八字，你想我 小班我可以做我老豆啊？ 喂，我知道你个八字。 唔系啊，我做唔到，因为十一岁生唔到你出嚟。小班我做到啊！我而家同小班讲，佢成日话唔得。我十五岁点解做唔到老豆？ 佢1952系嘛？ 我总之 唔系佢咁啊，佢52岁依家。 大十五年啦， 大十五年 啦，一啫。 难啲，难啲，难啲。 咩冇啊？我有个同学啊 ，Form Three 啊。 好难得，你早熟咯。 Form Three， 我有个同学咪我啊。而家佢个孙大过我仔啊，大佬。 嗯。 你请嚟啊！ 哇！ 咁你个仔后生啫， 但我讲俾你听， 我确认个仔后生啫，总之唔确认好多噶嘛。 我又讲俾你听，佢个孙嗱，我呢个同学个孙啊，15岁啊 ，form three 就打藤 ，OK， 佢个孙大过我仔啊。而家你知唔知佢个孙大过佢个仔？ 哇，唔出奇呢、這 个，好复杂啊，谂唔到。 有人成日都有咧，大家仲系咁咯。 再结婚啊嘛。 你许世亨嗰啲咪有辈分高？ 再结婚啊，唔系啊，佢个孙咪大过个仔。 我知。 佢再结婚啊嘛。 我知。 佢 new marriage 有细有 production。 好啲大家族都系咁噶啦，许世亨都个辈分高。 佢啲辈分，佢呢个唔系，佢直情系佢个孙。 咁、一个男人好似好多老婆。 大过佢个仔啊！ 我知啊。 跟住佢塞都大过佢仔嗰度惨啊嘛。 有啊，嗰老人家 你未见过噶啦，呢个系人版嚟嘅，香港人版嚟，你唔知啊，呢个我老友嚟 嘅。阿大班，你要去食嘢啦， 拜拜。 我哋咧系时候听新闻啦。 朝受命而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法明义理，言必有物。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他像风，寒露更浓。 弯腰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满路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喺星期六咧，我哋今个礼拜开始咧就会有呢个全新节目咧，周末饮冰室啦。咁啊，头先我有半个钟头咧，听到啊大班咧已经系详述咗佢咧，即系对呢个节目嘅期待啦，呢个节目嘅目标啦，吓，同埋佢本来嗰个心意啦，要去诞生呢个节目。咁啊，有啊黄伟文啦，咁啊我系陈海琪。 嗯啊，听歌真系好啦，系咪流水年华？ 系啦， 凤飞飞、啊。 因为你咧，你知啦，你仍然都停留喺阿飞飞姐嗰个时候， 应该死咗，应该死咗。 夜黑胶唱片， 应该死咗。 咁我咧就教叻你去听下啲歌。嗱，你知唔知呢啲系 HiFi 碟嚟噶？ 系咩？ 系，所以好好声噶。咁咁好声咧，梗系要听即系我哋嘅数码广播啦。咁啊，要买翻部数码收音机啦。 应该啦，其实就、因为我觉得 今日 Sogo 有特价。 今日做 俾大家听。 喂，今日咧，我发觉咧，只系做节目咧，原来播歌真系好好用。 嗯， 因为我发觉咧，我做节目嘅时候咧，三个钟头都讲嘢咧，系断气咁滞嘅。 嗯， 但系适当时候嘅首咁嘅《似水年华》，发觉就原来俾我回一回气，又几好嘅。 喂，你可唔可以尊重下音乐？唔系人哋咧，人哋我播出呢首歌就等大家欣赏下呢个新嘅编曲。 一方面我回气，一方面我欣赏。 叫周美丽，唔系俾你回气嘅。 喂，一方面我可以回气，一方面我欣赏呢个凤飞飞嘅旧曲。不过呢个周美丽我又唔识啦。 嗯， 讲真，唔系我年代应该系。 唔系你嘅年代，而家噶。 依家噶。 依家噶。 台湾人啊。 啊，诶唔系内地噶，内地嘅歌手嚟噶、哦，非常靓嘅一把声啊。 哦，系咯，我听落就系凤飞飞嘅歌，但就好似唔系凤。飞飞唱， 嗯，哦，啊，咁慢慢啦，今日来日方长，我哋大把时间教精、你听好啲， 好 多好音乐，系咪咧？知唔知啊？ 咁啊，多谢多谢。 咁咧，头先咧，其实讲少少，即系关于你过往嘅经历啦。头先即系阿大班帮你晒咗你嘅 CV 出嚟啊， 睇下唔知副局长啱唔啱使。 黄教授，嗱，今日第一集咧，我又觉得咧，即系真系有一样嘢，我认真问你嘅。嗱，头先黄教授讲一样嘢咧，话我每日翻工问下佢气色好唔好咧，嗱，呢个系事实嚟嘅，啊，因为点？点解有一日咧，我唔知系乜嘢嘅境况底下，我就知道原来你咧就有研究术数嘅。 嗯， 咁啊，所以咧就时常都即系去睇下你有冇教到大家嘢啦。我哋其实我哋公司有几个同事咧，细路仔咧都有去学呢样嘢嘅。啊，点解嗱？你先同我讲点解咧？你觉得人咁想去知道自己呢一张命运嘅蓝图咧？ 对未来嗰个无常呢、其实任何人其实唔关乎年纪啦，唔关乎背景啊、学问啊，其实都有想知多少少嘅，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大班啊，即系大家知道呢条路会点，等于我哋要睇天气报告咁解啫嘛。而家我哋要知道天气报告，你不如问啦，你改变唔到个天气报告，佢话依家就系雷暴啦， 啊呢、个比喻好， 嗱，因为今日下昼会有雷暴啦，咁咁、你咁知嚟做咩？你问、又改变唔到嘅。 喂，天气报告都可能咧，系一个比较浅浅嘅。层面，咁你起码都知道啊，即系焗咗咁耐啦，咁啊沤咁耐啦，咁你都有一个、有一个可能会有一场雨落噶啦，咁但系命运唔系到你咧可以用咁样推进嘅方式思考噶嘛？ 其实应该有个规律嘅，因为中国嘅哲学咧就系在于咩咧？所有嘢都唔系突然发生嘅，就算你喺庄子讲翻庄子，大班同学经常讲庄子嚟饮冰嘅啫，开怀咁解。啊，反正我又唔知佢而咁有学问嘅，即系咁研究。其实庄子有句说话讲：飓风起于平末，即系话咧一个台风嚟啊，其实咧就个浮萍咧震一震咧。 其實呢已經知道原來跟住就颶風會嚟㗎喇。咁、 嗯、 即係話其實依家近代個所謂混沌理論都咁解咋嘛。即係南美洲隻蝴蝶拍嘅個翅膀。 蝴蝶效應。 係啦，咁就跟住北京已經暴風雨喇。咁、嗯、即係話世事呢萬事萬物互相牽引住嘅。咁、 啊、 其實呢中國嘅所謂嘅術數學問呢一直喺中國讀書人嚟講呢屬於隱學嚟嘅、 嗯。 隱學即係話呢其實佢唔會話俾你聽佢學緊或者佢研究緊。佢、 嗯、 只係講緊嘅呢佢自己嘅所謂道德文章啊經史史集啊咁樣、嗯、經史合參啊咁。但係其中呢其實背後佢一定會尋找呢個所謂八字啦易經嘅道理啦所謂個陰陽道理啦。咁中間佢會有研究住因為呼應住其實從尋找個規律。咁咩叫經啫？經嗱經書同以史要合參，點解要合參呢？中國人讀書一定要依兩樣嘢互相咁去對照住嘅、 嗯。 經就係一個道理，一個永遠嘅大原則，係唔會變嘅，唔會因人因事因地而變，所以叫經。點解經書成為咗經五經四書五經個經、嗯？經就係話依啲係大原則大道理嚟嘅，任何情況之下都唔會變嘅啦。咁、 嗯、 但係喺人世間點顯示到人嘅事實出嚟咧，就變成歷史啦。咁歷史同原則互相參照之下呢、嗯、你又見到歷史學家尋找佢歷史規律。咁、 嗯、 你讀經書嘅人尋找佢做人嗰個大原則道理。 嗰、那個規律。 係啦咁互相參照、嗯、即係你發覺原來係一條道理喺度嘅。即係肯講莊子個說話一樣。颶風就係我哋講嘅颱風呢即係打風啦。打風咁大嘅大風嚟到嘅時候其實之前一定有啲跡象睇到嘅，即係個浮萍震一震已經睇到。 咁啊，黃教授，你既然講到咧，啊呢、這個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規律啦、嗯。不過我哋就努力喺度尋找啦。咁既然有呢個所講嘅規律，咁又何來無常咧？ 嗯。嗱，呢個無常嘅意思咧，即係話其實你尋找唔到嘅時候，你覺得咧個變化力係你冇辦法掌握咁解啫嘛。咁嚟中國最古老嘅一本書叫做《易經》咁先啦。即係《易經》就係講緊個變啊嘛，易嘅意思咪就係變易咯，係咪啊？即係變緊啊嘛。咁但係一方面世事係變緊嘅，你同我變緊嘅，但係佢另一層意義嘅意思咧，有啲大原則係唔變嘅噃。咁跟住就第三個，咁你等於翻嚟先再講啦，係嘛？ 海琪與偉文主理。周末飲冰室 時間是下午2:21咁啊，繼續我哋嘅周末飲冰室喺 DPC 一台數碼大聲台咁啊，我哋有黃教授又講緊咧無常啊， 因為世事變緊嘅無常呢個意思，只係你覺得就唔掌握世事嘅變化。咁、 嗯、 但係要掌握到一種變化規律嘅時候，你又覺得其實所謂個無常就好似天氣咁啫。你可以話天氣無常都得嘅，其實、嗯，但其實佢有佢依據噶嘛。 咁即係話嗰個無常純粹係嗰個係感受問題啦。 係啊，其者由來漸異、嗯。其實咧，中國人講嘅，即係孔子講呢句嚇，即係中國人講嘅哲學就好簡單。所有嘢咧，即係佢話子是其父，臣是其君，其者由來漸異。呢個就係、是。易經嘅系辞，孔子所讲嘅说话，所以佢简单啲讲，其实每一件事都唔会突然发生嘅，一定有佢嘅理由喺度嘅。个、 嗯、 理由就慢慢演变出嚟，所以中国 哦，所以你个栏目叫做前因后果， 系啦，冇错，呢个就其实冇关系嘅，改名嗰个人咧，其实系阿刘浩明嚟嘅。咁但系我自己嘅理解个意思咧，就系话其实咧，即系唔好将术数睇得好圆或者好神秘。首先我哋觉得咧，我知道好多人对术数一讲咧，就觉得系个好似法术啊、符 fit 啊、异能啊，即系但我 所以咪咁造就咗好多神棍、啊。 系啦，冇错啦，即系落咗个江湖度咧，将个神秘化咗咧，佢系故弄玄虚，咁只不过系骗、嗯，即系骗食伎俩。即系我觉得我当佢纯粹一个学问去研究，嗯、只不过就系话参照翻我所理解嘅道理。 咁同佢咁啊，黄教授，咁你又信唔信呢个世界有超能力嘅咧？ 信 有啲好异常嘅现象 嗱， 譬如我觉得啊，或者系喺有一啲人佢都可能试过呢啲咁嘅经历啦。喂，佢走去卜卦问。卦求签嗱呢一啲唔系你头先讲嘅大原则啊大规律出嚟噶嘛？喂、 嗯、 求签嗱、啊，等于咧即系日本人咪好中意摆包茶叶喺度咁哇散开咁样睇住杯茶就知道哇能知你嘅过去未来啦嗱呢啲可能系被视为神化咗噶咁点你点解释咧？ 嗱，我觉得神通系有嘅，但系神通系小道。神通唔係大道理嚟嘅、 嗯， 神通只係一個小嘅技巧、小嘅模式。即係我哋記得神通咧，其實係度度都任何宗教都有神通嘅記載嘅、嗯，即係唔止係佛教、基督教啊，就係、是、包括天主教啦、啊、即係佢哋個咩聖母嘅泉水啊、治疾病啊，跟住其他啲、嗯、即係種種教、回教或者你其他你講得出嘅宗教都有神通嘅記錄。 嗯、 神通係其中一個即係 side product。 即係你問我就好簡單啫，佢唔係大道理嚟㗎，小道嚟㗎，神通不敵業力。你講過呢，你話卜卦會咩神通、我唔想用呢個字眼去詮釋卜卦呢樣嘢，因為卜筮呢樣嘢呢，即係話個巫同醫喺古代嚟講都係戰業嚟嘅，巫可以通鬼神，醫可以托生死，但係點樣都視為戰業呢？因為佢唔係大道理嚟嘅，佢哋覺得喺古人嚟講，大道理唔係呢啲，大道理係讀乜嘢？讀四書，咁你讀四書作為做咩啊？你問我咁講，我就會答你讀四書咪學做人咯。咁佢話學做人，學做人使乜學啊？我咪做緊人咯。神海奇話，但係喺中國古代個哲學理解嚟講，就係話你任何嘅人。最尾建築個總嘅基礎上面係人，當你做人都做得唔好嘅時候呢，你係做一個醫做一個卜筮嘅卜筮者，咁其實都唔會成功嘅，人出咗問題。咁呢個就係點解要我哋你睇返開由呢、這個啊即係科舉考試、科舉考試用呢個為一個每一個朝廷一個王一個國家選取一個所謂官員嘅時候呢，只考嗰個 syllabus， 所謂我用香港人講㗎啦，個 syllabus 就係四書同五經。咁你再真係詳細睇返四書同五經教乜嘢嘅呢？教一樣嘢啫，教你做人。喂，教做人就得㗎啦，你走去地方度做官，又要講做法官，又要整法例、又要修橋，又要洪水，又要農田，又要爭執、 又要徵税， 係啦，咩嘢都係咩都識㗎啦。咁喺佢哋嚟講呢，其實同英國呢一個文官系統好似嘅，即係話呢好似孫公呢啲做運輸局又得，做房屋局又得，做教育局又得，即係話你只要識咗嗰套拳，其他技術問題可以搵人輔助你。咁講返你卜卦問題，頭先個卜卦，嗱唔好講卜卦先，你聽過有冇教徒朋友，你係咪教徒㗎？你係咪基督教徒嚟㗎？ 唔係 啦，好多教徒朋友都講，佢話我喺教堂，譬如曾蔭權嗰啲，每朝都去教堂㗎嘛，同佢個啊即係神喺度咁祈禱。我話真係你覺得係同佢溝通緊㗎咩？我好多教徒朋友都話。佢真係有個感覺㗎喎，我話點會呀、啊、係咪因為我自己唔係教徒，我話咁神咪好忙，你咁多人一齊祈禱全世界個個都同佢有呼應，咁係咪要一個人接好多條電話線？咁佢話呢個佢唔同你拗呢啲咁所謂現代科技嘅理論，但你聽講佢作為一個教徒，佢祈禱嘅時候呢，佢呢就同嗰個佢信奉個神，無論你叫咩名字唔緊要㗎，你可以叫佛啦，可以叫神啦，可以叫觀音啊，叫菩薩啊，叫穆罕默德，唔緊要。總之佢覺得佢個感覺係同佢溝通緊嘅，呢種感覺係真實嘅，佢唔係即係神棍花應其詞呃你。咁點解呢？咁所有宗教都話信就得救啦。嗱、呢、這個唔係基督教獨有嘅，係所有教都用呢個方法。即係話咧，當你信奉嘅時候，你有個天人感應喺度，你同佢互相呼應到，咁呢個就有個效應出現啦。即係佢俾一啲效應俾你，而你感覺到嗰個效應出現，咁呢個就係卜筮佢哋所發生 的。呢啲你講嘅卜筮啊、竹土啊、祈願啊，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啊，我覺得都係一啲人嘅人類世界裏面自己一廂情願去發生一啲儀式，去讓自己心安理得。 咁講又冇乜衝突嘅，我覺得呢個你可以咁講都係啦，即係你話一個安心方法即是我安慰，咁、但係教徒唔係咁睇嘅，因為神跡到處處見到嘅、即係你問題問我，你話啊你信唔信有神通，咁、事實上喺歷史記錄上面度度都有神跡嘅喎，其實你見到好多呢啲例子嘅，但係我哋唔需要探求呢、這個就係話喂咁你個理論根據邊度嚟呢？點解嗰個咩意大利某個小鎮一個咩聖母像會流眼淚呢？嗰啲呢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喺度拗嗰啲，即係所謂一定要個依據喺邊度，但係喺佢哋嘅教堂教徒嚟講呢，佢中間有個呼應喺度，神跡嘅顯現，我哋見到聖經好多五餅二魚耶穌會治理大麻風啊，就算佛教佛徒啊，即係加牟尼有十大弟子，其中穆建连以神通第一。但你佛教会有个古仔，即系讲到穆建连嘅时候咧，呢个神通第一嘅弟子咧系死于非命嘅。即系简单啲讲，佛教背后嘅道理想话俾我哋听咧，神通不可似嘅。神通呢样嘢只不过小道，呢、个神通最叻嗰个弟子就偏偏死于非命。咁神通有咩用呢？其实即系想话俾， 就算佢系小道，佢都系存在啊。 系啊，我唔否认噶。你问我信唔信，我一定信噶。我所以對呢啲嘢，即係我覺得信唔信呢個問題呢，如果你問我呢，其實你無論問任何問題我都信嘅，點會唔信啫、你問下陳海琪會唔會你成個身穿過縫牆我都信嘅，我點會唔信、 人哋問問題我咩都唔信先 係咪？我信嘅 呢、這個會唔會呢即係透視到個人生態度啦、 可能係嘅，因為我信嘅， 即係我俾人呃得多，唔係我唔同呢啲同經歷同經驗有關啦。 因為你話俾我聽，如果陳海琪今日同我講話，你信唔信我由依家依個直播室呢、這個咩呢、這個直播室穿過隔離嗰個廠道啦？ 啊，你都信啊？ 我信噶。 哇，不你活到55岁，1957年出世咧，咁幼稚嘅？ 我唔觉得幼稚嚟嘅，因为你我一啲嘢同我知识，其实年纪越大咧，觉得所知识嘅面越少啊。 嗯， 有好多知识少到咧，即系你会发觉咧，你明白大，因为外间有个大道理喺度、嗯，你只不过系冇揾唔到个规律出嚟咁解啫嘛。 嗯。有道理吓，咁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嘅周末饮冰室咧，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咩叫术数啊！即系呢样嘢咧，对于我嚟讲系好玄妙嘅，咁、唔知点解又会有啲好奇异嘅发生，系咩咧？ 朝受命而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义理言。必有文，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继续我哋今日嘅周末饮冰室，今日咧其实咧亦都因为第一次啦，咁、所以咧就想了解一下黄教授咧，即系其实咧佢最精最擅长嗰一范嘅，就系咧佢睇相， 我冇话自己擅长睇相，我涉猎数 啊、命理啊啲咁样。咁我反而咧，即系几有兴趣想知道啦，少、即系起码做一个引子咁话啦。黄教授，点解你喺开头第一次接触呢样嘢，掂呢样嘢，然后跟住仲要话自己奋身去研究啊？点解有乜嘢冲击起你有呢种咁嘅概念咧？ 其实咧，你如果你中意读中国。即係書籍嘅人呢係不自覺，因為佢入面好多嘢都包括咗喺嗰個大道理裏面嘅。其實唔係刻意去學術數，想學一個咩神通異能啊符fit 啊嗰啲呢，即係唔係啊，即係唔係咁嘅意思其實。咁你喺個涉獵嘅過程呢、即係你知道中國人讀書呢，其實我即係我想講太史公史記嘅作者司馬遷，呢、這個人稱太史公，咁佢有三句說話形容呢個人。其實一般中國讀書人都有呢個咁樣嘅心態嘅，就係通古今之變，救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呢個係中國讀書人嗰種總方向嚟嘅。咁你係通古今之變嘅時候咧，咁你就點咧？就你就去睇歷史書。咁一本中國通史。其实都系嗰堆古仔嘅啫，其实。但系问题有不同嘅历史学家有不同嘅诠释嘅。喺呢个过程，你又寻找紧啊，阅读呢啲历史事件嘅变迁嘅过程咧，就揾到佢个所谓规律出嚟。咁跟住咩系救天人之际咧？嗱，所有嘅书嘅总中国文化嘅总基础喺《易经》度，一本好古老嘅书啊，好旧嘅书，系本来系一个卜筮之书，咁慢慢发展成孔子加咗十易即系十。篇辅助嘅文章咧，就变成一种义理嘅书。义理嘅书又发展成为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嘅一个基本嘅哲学先。咁慢慢就发展出其他嘅书籍出嚟。咁呢个过程嚟讲咧，你自然就同呢、這个即系阴同阳。一讲阴阳，大家觉得话你梗系讲都系讲咩咧？都系又系讲算命啦咁。咁其实就冇关系嘅。阴阳只不过一个自然道理。因为阴阳咧，我成日讲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话咧，咩叫阳啊？咩叫阴呢？你揸下杯喺度，咁阳光照住嗰边咪阳囉。咁阳光照住一边，咁另一边咪阴咗囉。咁我咪阴囉。咁即係话呢，其实一件事就一定有阳有阴嘅一面。咁你开始发展落去囉，即係有日头就有夜晚㗎啦。有花开就有花落囉。 balance 咁 啊。係啦係啦，冇错啦。咁所以你问我喂有冇鬼呀、你问我信唔信，佢就咁讲啦。咁我梗係有囉，咁又有神又有鬼㗎啦。咁你所以神你唔信，咁咪真係冇鬼囉。有如果你唔信神，咁咪唔信鬼囉。咁唔会有呢啲嘢。 所以我头先讲话呢，我呢就好似话样样嘢我都话唔信咗先嘅。 呢个系呢个咪。即係無神論者嘛，共產黨員咪咁。 其實你唔信呢，亦都呢令到自己有個動力呢去揾答案。或者係去即係呢個尋找嘅過程係可以令你呢即係好精彩嘅經驗㗎嘛有。 呢、其實呢共產主義嘅衍生呢，即係唯物史觀已經講咗，呢個樣嘢佢哋唔係唯心，因為佢覺得呢所有都係人力咁可以推動出嚟。咁你知共產黨信徒都唔怕鬼神唔怕聖呀、對咗嘅傳統一切都係嗤之以鼻呀、咁佢哋社會主義嚟講就唔信呢一套，覺得呢一套係迷信呀、係幾千年嚟牽伴住中華民族落後嘅原因啦。因為你下下都係聽天命問鬼神，咁就導致到我哋咪唔科學囉。所以當時即係喺 講五四運動咁，我哋開始就啱講嘅。咁五四運動嘅時候，咪講兩個救國嘅良方，一個所謂德先生 democracy 啊嘛，就係民主；另一個就係蔡先生 science 啊嘛，係咪？呢、個就係科學，即係你唔科學咁，點會點會強大咧？唔民主又點會有個共和出現咧？有民主有科學，咁中國就會好似日本一樣咁啦，可以明治維新之後就強大啦。咁嗱嗱，講出咧幾位可悲，1919年喎，講緊呢件事，依家佢兩個口號到呢家你見下。依家2012年啦，已经、就嚟100年啦。 喂，但系揸住个拳头咁样，大家一齐呐喊，就系有啊，因为有呢种力量，可能未必去到目的地，就系走紧嘅过程里边。 唔系呢个方向，你话系咪去向呢个方向走？嗱、你讲得啱嘅，方向准确，终有一日到噶。是咪、我哋朝住正確方向咪冇事囉。但係你話如果用民主咪計先啦。民主嘅進程呢，中國其實即係冇喐過咁滯嘅，同1999年依家、你睇下中國大陸有咩民主啫，其實。真正嘅民主體現喺台灣嚟、其實台灣真係能夠一人一票選出自己嘅議員啦、市長啦、總統 啦。 係啦，冇錯。咁、但係香港你諗下依家最近連呢個立法會，我有講過啲老本行，我知你唔鍾意聽呢啲，因為我自己呢真係做新聞。 唔係㗎，我覺得而家好睇個電視劇㗎。 因為我從事新聞呢、我成日將我自己嘅注意力喺個新聞嗰度呢，係掩蓋咗其他嘢。我成日都認為個個都同我一樣咁，好似咁熟悉個來龍去脈㗎。咁、我琴日呢遇到一個、小朋友20歲嘅小朋友、我叫小朋友啦。咁佢都叫做即係即係留過學啊，即係大學畢業啊，跟住佢都係即係一個知識分子啦，簡單啲關心阿富汗啊，同兩伊戰爭啊，伊拉克同埋伊朗嘅人啦、啊。佢第一問我個問題，我就好奇怪，佢話其實咩叫昆布啊咁？咁我話昆布咪係咪海產嚟㗎，同啲海帶一樣嗰啲食物啦。 啱啱想問你添。 係啦，咪咁跟住我食綠豆沙咪落昆布，好多日本食物都會落昆布嘅。佢話唔係，我講立法會嗰啲昆布啊，我話你講拉布係嘛？ 咁系咩？ 你等我无端端就发咗大乱， 讲错啫， 一大乱嗰啲昆布有一个海产。咁但系我成日发觉，哦，原来系得我，可能得我关心嘅啫，就并不表示每个人同我一样都咁关心呢类时事问题。 我呢个意思就系一个连一个咁关心世界嘅年轻人。都唔留意立法會嘅事， 未必唔係佢留意，但佢唔詳細，因為我係工作嚟嘅、我工作同我興趣同我生活已經混埋一體嘅。等於所講、你係術數問題咁、其實我唔係刻意去學術數嘅、海琪，你知唔知？即係我喺個閱讀嘅過程嚟講，點樣可以通古今之變呢？從歷史尋找歷史規律，但係點樣可以救天人之際呢？咁、呢個就原來喺度呢個陰陽嘅道理裏面，我見到啦，根本有啲嘢係原來必然嘅。你話哎迷信啫，真係迷信，五點幾六點鐘咪天黑囉，跟住咪夜晚天黑囉，黃昏囉，跟住第二朝咪天光囉。迷信啫，第二朝一定天光㗎，一定㗎。點解一定呢？因為其實嗰個係一個規律，一個自然 規律。咁、我明啦，你就係因為要去學懂嗰個大規律。然後呢再去入返嗰個歷史世界，咁你就會更通啦。 咁希望成一家之言。 你嘅意思係咪？ 係啦，冇錯，即係中國讀書人都係咁咋嘛，我成日覺得都係同司馬遷一樣，通古今之變，救天人之際，而最後乜嘢係成一家之言，有自己嘅閱讀方法啦嘛。點解我要睇中國通史，睇咁多不同嘅中國通史，得一份通史嘅咋嘛，其實嚟嚟去，但每個人閱讀唔同㗎喎。 咁你喺我哋 DBC 一定係成一家之言嘅，你放心啦。 點解呢？ 你好咁 unique。 唔係啊，我覺得成日都希望請呢個鄭經翰嚟做節目，佢一個人講曬，我喺旁邊做笑嗰、那個，我做 unique 咪笑咯。我 啲嘢咧就係大班講嘅吞泡啦。 因為我最舒服嘅地方就係佢。我嚟做節目嘅，佢未顧住講咁，咪得佢講咯。我覺得最開心嘅地方就係咁啦。 誒、咁你當初嗰、那個頭先你講嗰個係你開始接觸術數嘅一個客觀環境啊。咁、但係後來你真係即係話你即係好似咩都識咁嘅喎，喺術數嘅世界。 唔係咁嘅緣故，因為其實咧係每樣嘢。 咁嗰個你點解又花咁多精力同埋時間去鑽研 呢？殊途而同歸嘅，其實攞嗰個道理出嚟啫。其實有啲道理自然地咧，譬如話你講八字，有八字嘅道理嘅閱讀方法嘅，咁閱讀生命嘅方法，佢有佢嘅道理背後嘅。咁、你跟住咧就係你知微斗數另一種方法嘅。咁跟住你話風水咁，就都係有另一種即係宅嘅方法。 咁黃教授，你而家去到嗰個境界啦我哋叫境界啦，你嘅程度咧， 係 即係會唔會好似有啲嗰啲叫做咩啊？嗰啲所謂 師傅啊，或者佢即係都唔知點解啦，即係都唔知佢係邊個嘅，佢都叫自己係玄學家嘅，而家好多人叫自己玄學家。嗯嗯、我其實都幾怕人哋咧，隨隨便便加個家字落去。 成一家之言啊嘛，總目標係咁，做唔做到又唔知係咪？ 咁成一家之言咁。你都要人哋認同噶，係咪先？唔係自己，即係等於阿大班咪成日講嘅，我隨時都要做 CEO 噶，自己開間公司俾自己咪得咯。就呢只唔同啊嘛。 咁你當然你自己認自己係咩都得㗎。我係認我係全香港最好嘅 主持人。咁你有你嘅自由嘅。 咁你所以變咗你話嗰個就係客觀認同嗰個問題咧，就互動嘅。即係當年你話究竟當時。紅樓夢寫書嗰時候曹雪芹冇諗住呢本書傳世嘅，咁最後經過歷史嘅洗禮之後，佢本書咪傳世咗啦。咁、但係當時同樣可能好多作品嘅，但係冇傳世到喎，因為經過市場啊嗰、那個選擇啊、歷史嘅洗禮之後，佢俾喺歷史嘅呢個紅樓之下淘汰咗，咪唔 喂咁你嘅去到個程度啦，唔好境界啦。 我談唔上程度。 喂，你去到可唔可以咧？人哋譬如講個八字俾你聽，咁你已經即刻咧，即係。譬如我問你啊，我健康好唔好咁你即刻睇到嘅，得唔得㗎你？ 大概可以做到嘅。 哇，冇錯啦，嗱，今日咧喺三點到四點鐘咧，嗱，大家今日 幾無謂啊！ 今日唔係今日開張大酬賓。 唔係呢個，因為你講一個人健唔健康，其實睇先講氣息一樣嘅啫。唔好、將佢抽象化先。首先講啦，我想問你一個先，阿海琪，你我當你唔識熟數先嚇，我當咋嚇，我可能你係高人都唔知道，我唔敢得罪你啊，同你唔夠熟。 我行小道嘅，我神通。 因為好簡單，一個人喺你面前迎面咁嚟，得意定失意，其實關熟數咩事啫？你有睄一眼就知啦，係嘛？即係人一定有知。內就凝諸於外嘅，先講得順唔順先啦。喂，因為不如就咁講啦。你喺一探朋友入到去，佢哋打緊麻將，有班同朋友咁先啦。喂，邊個贏邊個輸，你稍眼知啦。四個人係咪啊？咁唔關氣息事，唔關數數事都啩。咁係點解咧？就係、是、話其實根本你嘅人生嘅閲歷多咗，就自然就有呢種咁嘅感應出現。感應就係話人、你知道有啲規律係唔變，所以我想講咧就易經有三個意思啊嘛。一個係變易，一個係不易，一就乜都變嘅。你同我都變緊，我哋客觀環境係變緊、DBC 都變緊，一個新嘅公司點會唔變呢？但係你話 DBC 變 ，TVB 都變緊㗎喎，一間舊公司點會唔變呢？咁即係話你講曬啦咁樣，新公司又變。 亞視就唔變啦，嗱呢樣嘢就錯。 亞視夠唔變，亞視個變幻是永恆啊，佢變緊啦。你話佢唔變，佢從來都變緊，佢都冇停過變化，係咪先咧？咁即係話其實即係永遠都啱嘅。咁即係話咧，其實有啲嘢係永遠都變緊嘅。咁另一邊係咩咧？又係去翻個問題度啦，個大原則係。唔好變嘅，就係、是、嗰種叫不易啦。咁仲有一個咧叫簡易。嗱，去完 洗手嗰啲 嚇，跟住翻嚟唔係簡易，唔係洗手嗰啲，即係易經三個易，人哋稱為三易啊嘛。變易、不易、簡易就是、規律啦。我想講嗰、那個啦，即係嗰個其實就係呢個歸納法啊，英文叫 induction 係咪啊？即係好簡單，即係將所有嘢歸入曬之後，你發覺有個道理喺度嘅。咩叫歸納咧？歸納咗咪好簡單，譬如當一個數學嘅方程式咁解啫嘛。兩數和乘兩數差就係兩數嘅平方差啦。咁一定系咁噶，一定系咁噶。咁呢个咪就系个规律咯。咁熟数就系想寻找呢种两数和乘两数差等于两数平方差。 我一定要抄低两数和乘两数差。我 一定读过，你中三读过噶啦，起码。 我哋要消化一样嘢。 A 加 B 乘以 A 减 B 啊，等于 你话一定系咁。 一定系咁，因为 A 括弧 A 加 B 乘以括弧 A 减。 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嗱，我星期六咧呢个周末飲冰室咧，如果以啊大班嗰種期待咧，我就真係咧應該係冇資格做嘅啦。 點解咧？ 同埋咧，我今日聽到佢喺龍鳳大茶樓咧，又話呢個喺咩澳洲咩大學畢業啊，嗰、那個讀嗰啲咩咁啊，佢搞到我咧爭啲都唔敢翻工嗰頭先。嗱，咁咧我嚟學嘢嘅啫。吓、啊，王教授， 我 你啊准管笑，系咪先？ 你叫我伟文得啦，饮冰室主人，叫我主人，叫我主人啦，不如 室人， 饮冰室主人，我唔系梁启超。 喂，头先讲 其实海琪，我想问呢个问题先，对唔住， 变易不易。同埋簡易㗎嘛。 我想問呢，其實 我有聽書㗎。 我哋嘅節目係接唔接受呢個開電話俾聽眾打嚟傾。 我頭先咪話囉，今日呢新張大酬賓。 咩意思酬賓？ 咁當然啦，大家一陣間講 哎呀唔得喎，我哋唔即刻查唔到八字㗎喎、啊、係咪即係應該呢就係、是、叫大家。 好啦唔好變成算命節目啦。 唔係今日新張大酬賓咋嘛一下咋嘛。 咪純粹我覺得呢嗰、那個唔係一個技法嗰、那個係一個道理啦、嗯、我想講分喺兩件事。 唔係我反而 你講份術數。 唔係我真正想講嘅呢、嗯、不如呢啲聽眾打嚟係講咩呢就係講佢信唔信有命運嘅藍圖。同埋佢梗有佢自己嘅原因㗎嘛無論佢信同唔信佢梗有自己支持嘅原因㗎。 啱。 係咪 咁其實呢兩個。 其實講就係 互相 認認命。 其實唔對立㗎。 認唔認命。 其實中間唔對立㗎。係 咪 係呀。即係我想解釋俾你聽如果你咁講你話我信八字信紫微斗數信風水信易經。 咁佢講我聽點解。 咁就係、是、認咗命啦咁、嗯。喂咁我唔係咁睇呢個問題喎。呢、嗯、個我就反對咁睇㗎。即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嗱公晏晝十二點一定陽光最曬㗎啦五六點開始就黃昏㗎啦夜晚就天黑㗎啦。咁你就認命啦咁。喂呢段時間必然係咁。但是你个决定是你个人嚟㗎嘛。 嗯、 我举例咁讲先啦比如举例啊海琪啊我哋不如下个星期一起去呢个夏威夷啊我哋度假啦几日咁。咁、嗯、你话夏威夷系咩啊海滩啦阳光啦系咪靓女啦系咪即系好椰林树影啦咁。咁啦咁我可能喺个海滩里面我享受緊呢个阳光海滩椰林树影同美女系咪咁但你话唔系啊海琪话诶我去到而家住喺酒店里面瞓觉啦打麻雀添啊我去咗埋几个朋友。嗯、即系话我哋个命运都定咗喺夏威夷啦已经。我哋定咗就系一个啊威基基海滩系咪世界嘅所谓美人云集嘅地方、嗯、啊最靓个海最靓个天。 嗯、 但系你要决定即使喺个处境之下你选择喺个酒店度瞓到三点跟住跟住四点食完早餐之后喺个 room service 之后你都唔离开仲要打埋麻雀喺入边。 嗯。 咁但系问题即系话选择权仲喺你度嘅。去到夏威夷系假设你会享受阳光海滩美女系咪海风。嗯但系问题你冇要呢样嘢嘛？ 嗯， 你冇要呢样嘢，咁人一定有顺逆嘅其实。 但系边个可以证实俾你知你冇要到呢样嘢？你点解唔会去怀疑？可能你喺个酒店房嗰度瞓嗰场晏觉，然后之后去打麻雀，跟住喺度睇电视。呢、这、一个过程都系已经蓝图嘅一部分咯。 唔系你可以话我所有决定都交咗俾呢个命运，所以唔关我事噶啦、嗯。我走去吸毒就命运要我吸毒嘅啫。唔系呢个系一个唔负责任嘅选择方法啫。其实系，即系我觉得咧，呢、这个就系话个客观环境俾咗。 咁我可唔可以直情唔选择去夏威夷啊？我有冇呢一个空间？ 有梗係有㗎，梗係有啦，點會冇嘢？ 咁點解你會話成個大藍圖？你 其實佢哋唔會咁嘅，個藍圖唔係要你去到話，我要你入數碼港翻工，唔、嗯、會有個術數去準確到叫你話今日入數碼港翻工，同埋原來晏晝一點至四點就喺直播室做緊節目，冇咁樣嘅，只係順啊逆嘅，等於個天氣啫嘛，晴朗就晴朗，陰天就陰天，行雷就行雷，就唔會講到就係話咁落嘅。我依家喺呢條咁嘅數碼港前面，我個大廈嗰個咩商場門口落雨落幾多 cm 俾我啦，即係唔會咁樣嘅，只能夠解釋俾一個天氣咧。其實大部分人嘅人生咧，其實都係咁，係咩咧？好似天文台嘅，第一間中有陽光，又間中有驟雨，咁咧有時陰天。就係咁囉。咁但係問題你選擇呢個天氣之下你點樣去活動你嘅活動咗嘛。咁你話我自己係將自己鎖埋一個房裏面係你嘅選擇。但你話我命運叫我鎖埋喺房裏面啫。咁呢個就係賴皮就唔係命運。你將你自己嘅性格呢選擇成一個悲劇性格咁就冇辦法㗎喎。咁所以變咗呢西方有個叫 Napoleon Hill, 係咪有個心理學家就講其實人最簡單嘅所謂命運咪就係你個所謂你嘅思維模式啫。人係一個忠实嘅演员，而你自己写你自己嘅剧本，你跟足你自己嘅剧本就去做一个你自己想演绎嘅人生啫嘛。咁所以你要想喜剧，你咪写喜剧咯；悲剧你咪写悲剧咯。所以人生嘅喜剧、悲剧系喺自己操控之下嘅。嗱、呢个就系 Napoleon Hill 希尔博士嗰套理论啊，心理学嘅理论。咁第一个有佢基础嘅，冇冲突嘅，同中国嘅所谓术数嗰个基础，我认为一样嘅啫。即系话喺嗰个处境之下，你有咩选择？选择权有嘅，但系大嘅气候。就喺个环境度冇办法决定嘅咁咯，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就唔系话所有嘢都系啊，我连呢、這个嗱，譬如做唔做应唔应？ 咁你嗰个选择嗰个空间咪好狭小咯？呢个咪就系你人活得越嚟越年长，跟住你会越嚟越觉得自己渺小咯，嗰种力不从心嘅悲哀啊，黄教授。 又唔係去到咁負面嘅海琪、嗯，我又覺得真係唔係嘅。越其實越年紀越大咧，我覺得自己越 正面先啱嘅，翻轉。但係 西 城，西城大咗，即係西城。 即係你根本咧，你得你得十蚊啫。而家你真係去冰室啦，嗱，真係去冰室，你所以選擇嘅根本就唔多。你唔好話俾我聽嗰個係選擇咯。我根本啊，咁當然咁嗰個行為事實上係有選擇嘅。我可以去食菠蘿包， 可以去冰室，而唔去冰室。 我可以飲杯清水，然後跟住叫個新地咁樣都得㗎。可能九個九咁樣。 新地咩嚟？雪糕係咪啫？ 我要符合翻冰室啊嘛。 唔係我 意思係咁，你唔可以鋸到牛扒，你唔飲唔到龍蝦湯，因為你根本就係得十蚊啊嘛。 咁但係優點同埋缺點，缺點就優點嚟嘅。你即係懂咗個陰陽道理咧，五行道理就明白咧。你有嗰個優點就有嗰個掣肘噶啦，即係等於你肯講緊，你意思係想十蚊好少噶嘛，係咪？咁但係問題，如果我要攞萬蚊嚟消費嘅時候咧，我咪好多選擇咯。其實又唔係嘅，其實一萬蚊又得一萬蚊嗰個牽制嘅啫。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其實 個問題就係喺。如果我有一萬蚊，但係如果我嗰個環境係喺，亦都喺嗰個冰室嗰度嘅啫，可能最貴都係39.99嘅啫，我嗰一萬蚊都冇用，冇之敵嘅。 但係其實我想講咧，你唔好將佢釘住喺個冰室裏面叫點飲品嘅時候，嗰種局限。 但係嗰個冰室嗰個環境，我當然假設呢個做例子啊，嗰個冰室就係一個人嘅出生啊嘛。 出生可以改變咁樣，其實嗰個環境嘅過程係變緊，已經講咗啦。其實優點就係缺點，缺點優點。我就學咗八字之後，我成日問一個問題，我睇咗好多人嘅八字，其實人咧唔會一即係，如果你識八字就明咧，佢係咁樣，即係咁好似個日，即係個陽光咁樣嘅，會喐咁啊。其實咁即係好運嘅人咧，冇人係一世都好運噶嘛。你一般人平均嚟計咧，會有10年到20年好運啦。咁講先啦。咁應該擺邊度呢？我成日問呢個問題，到依家我都冇答案。如果我當係一個大神通者，我任我擺嘅，原來係咁。我當我一個人80歲命先啦，咁有20年好運嘅，好運咩意思呢？好運意思係隨心所欲啦，總之做想做咩做到嘅，總之學嘢學到嘅，睇書就即係入腦嘅，跟住考試一定成功嘅，做人有一定受歡迎嘅，跟住考試就打工就受老闆嘅欣賞嘅。咁如果你一个呢二十年当有啊，你点摆啊？咁我喺度谂，其实我见到好多人嘅八字系头二十年好顺嘅，生长喺一个唔错嘅家庭啦，父母爱锡啦，周围如书如宝啦，读书又受欢迎啦，成绩又好啦，又做班长吓，运动会又攞金牌，好啦，二十年一切顺遂啦，入埋哈佛啦已经吓，咁开始运气过晒咯噃，咁跟住点咧？跟住啊！大家如珠如宝长大啊，衣食无缺长大，系咪再跟住名校长大，跟住哈佛毕业，开始原来运气用晒，咁跟住点咧？开始走出社会啦，发觉唔对路啦。喂，我系吓喺屋企如珠如宝噶嘛，出到嚟喂，原来喺个家入到 DBC 度吓，当我阿四系咪先啦？系啦，任劳任怨，跟住碰到个黄伟文系咪啊？呢度吱吱喳喳系咪又讲嘢又挑挑剔剔，系咪少个啊？少个字唔错咗一个字就比较咬住唔放。黑鬼人憎系嘛 ？OK， 我唔做 DBC 啦，出到去啦，我自己搞生意。 唔做 DBC 之前要喺 Facebook 闹你先。 系啦，冇错。啊！你真系讲 呢 个 真系 唔友善，唔友善啊！你讲嘢， 某我真系真系个发哥， 你真系 见到你呢啲， 你真系唔友善啊！你个人，呢个陈海琪真系咁跟住你话啊，爸爸妈妈俾钱我做咗小生意，又唔顺遂，话我人生经验啊，同我遇到市场嗰个变动，我接受唔到嗱，工又打唔到啊，跟住生意做唔成，成日觉得喂，我读书又叻啊，成绩又好，喺学校受欢迎，咁啊好想翻学校里边，但翻学校里边有时又唔同咗咯，我读翻个硕士咯，咪就系成世匿埋学校，我唔出嚟咯。但系总系觉得自己屈不得志。喂，原来跟住就头嗰二十年，嗰二十年本来系好运嚟嘅，二十年嘅好运， 佢冇好好种落佢嘅种子。 我觉得佢都种咗啦，佢又读书又好，又孝顺啦，佢又朋友又多啦，二十年朋友多， 佢未开窍啊。 但系出到嚟之后，发觉原来佢影照咗佢将来嘅失意。佢影照嘅失意。咁我又见啲人咧。个好运系边度嚟咧？60岁先嚟嘅。 唔系我会明白，亦都理解咧。你头先讲嗰个人生嘅转变咧，咁其实都即系每一个小小嘅决定去影响你每一步嘅来时路。咁但系我个意思系话，如果假设你真系一个古董，你一出生就系一个洗手间啦，情况会点咧？嗱，我哋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倾啊。 朝受命而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发明义理言必有物。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是我哋全新节目周末饮冰室啦。头先呢我哋讲到呢关于命运啦，咁究竟呢我哋人生呢有冇一张已经特定嘅蓝图啦。咁呢张蓝图如果假设就好似天文台嘅预测咁啦，虽然唔系百分百嘅俾95你，咁你可能都会晕喺度，即係你如果话俾你听听日，喂王教授听日呢嗱你呢就会先去呢数码港某间餐厅啦 ,Starbucks 咁我饮杯咖啡，然后跟住就会撞到靓女 Bella, 吓跟住呢就闹咗波仔一个钟头咁样啦，假设你成日俾你预测咗系咁样啦。有人呢唔系个个呢值得真系面对，如果真实是一模一样咁发生嘅，你知唔知啊？唔系有咁多人咁嘅勇气嘅。 其实就 讲就好听嘅，讲就系真系。哎，王教授，想唔想知道听日梗系想啦，梗我都想发达啦。但系如果到听日你真系发达咧，咁你会点咧？ 其实咧就我个理解嘅命运咧就唔系咁嘅，就唔会去到话喺数码讲个 Starbucks 会撞到 Bella 嘅，即系唔系咁样嘅。即系佢个命运嘅意思咧，只不过就系话哦，你20岁就年轻力壮，到60岁就身体衰弱，原来80岁就可能已经即系比较咧就百病缠身啦。咁人嘅规律嚟啫嘛，其实呢、這个就唔系你讲到嗰啲细节去到咧，发觉你坐小巴啱走个小巴，然之后我转的士翻嚟就坐咗100蚊的士，唔系咁样嘅。即系我个理解个顺逆嘅意思唔系咁样。佢純粹意思只不過就係 話，咁我嘅理解就一般人理解緊咧嗰一種嘅方式咯。 因為唔會話你會見， 即係揾嗰種場景。 係啦，因為嗰個其實就係唔存在嘅，我認為。 我認為唔存在啊， 唔存在係咁嘅，即係唔存在。我會話俾你聽，聽日晏晝你就會去到呢個數碼港。 嗱，咁有一樣嘢我又要反問你啦。咁點解有啲咁多人走去嗰啲算八字啊，話算術數啊？究竟話俾我聽，我幾時嫁？咁如果人咧真係話到俾佢聽咧，嗱，你大概咧就係2012年嫁啦。阿靚女 Bella, 咁2012年㗎，喂嗰、那个你好如果以你头先所讲嘅嗰种原则嗰、那个基础，咁即係话咁哦係因为结婚呢长大成人就结婚係一个规律嚟 㗎。唔係咁解，因为呢譬如话阿 Bella 算命2012年佢有学结婚嘅可能。因为结婚咧喺八字嘅呢个过程嚟讲咧，因为由由唐朝开始咁到一直咁朝朝代代个改变咧，结婚嘅定义其实唔同咗嘅。我试过同一个朋友即系算佢嘅八字，咁我就讲咗某一年话，我话你咪某一年结婚噶，咁位女士话，咁佢真系好愕然或者好呆咗问一问，佢话其实系咩意思结婚？咁你话结婚你要问咩意思？嗰、那个人系有冇癫噶？唔系癫嘅，因为佢话佢自己个吓佢个过程系咁嘅。就是佢读緊书，就由于要因为结婚嘅身份先唔知申请咩甲屋定唔知咩公屋定居屋我唔知啦，总之係某啲身份啦、啊、所以佢而家喺冇人知嘅情况之下，佢已经同佢嘅同学就已经住咗拆，但冇人知嘅。咁八年之后呢先至摆酒。咁你喺儀式嚟讲呢就是、八年之后嗰年。如果讲注册呢法律上面呢就八年前。咁最仲有一个就係关于性关系嘅问题，咁另一个人私隐啦。咁、你用哪一个作为 结婚？ 系啦，边个 先系结 婚 咧？ 嗱，喺八字就唔系咁睇嘅，唔系结婚，冇一个结婚呢样嘢嘅。八字只不过就系话，第一代表你嘅男缘嘅咧系个官星，正常嘅姻缘嘅官啊，二路姻缘就叫做煞，咁要唔好理啦，要唔好理啲名称先啦。咁即系话嗰年咧，你嘅官煞会出现，跟住咧有个合局啦。咩叫合咧？一阴一阳先叫合。咁最好就喺自己嘅地支嚟啦，系咪？即系自己嗰个所谓嘅日支里边啦，有个合局。咁即系话咧，第一有男缘嘅出现，第二有阴阳嘅结合。咁如果你仲要个嗰个所谓嘅时支啊，即系属于我哋嘅子女宫或者系性方面嘅子女宫咧，都有异动嘅话咧，咁嗱，即系咁简单啲讲先啦。咁即系话咧，你一就系、是、你就会有个男缘喺呢个世界出现先嗰年。第二就系、是、你个合咧。有阴阳嘅合局喺度，第三个时之动咗，即系有性方面或者关于儿女方面嘅喐动。咁呢个如果我估你结婚，系咪我等于三样嘢加埋个结论嚟嘅？咁你话都唔结啦， 系啊，都唔见啊，咁 脆咩？咁系啊，系啊，冇问题，就系等于我头先讲去夏威夷啫嘛。啊，你陈海琪话啊，我去夏威夷下个星期，咁我就话哦，咁你好啦，你一定会去海滩啦，一定见到蓝天白云啊，美女啦，一定跟定啊，唔知咩沙滩又沙靓啊，咩威基基又点样，海风缓和咯，你话。我客我就系咩都见唔到，我就系呢嚟买酒店，我就系叫 room service， 我净系知道打个麻将，跟住就跟住去翻机场，跟住翻香港 啊， 趣咩？ 会唔会我会唔会就系喺呢度啦？会唔会我系都拗气，但系我选择就留喺嗰个酒店房，但系个酒店房一开电视，佢居然系播大自然。蓝天白云嘅纪录片咧， 唔系依个系你嘅选择啦。就总之简单啲讲咧， 即系 我 逃唔过蓝天白云咯。 你唔因为你嘅目的咧，就唔系同嗰个术数师斗气啊嘛。你搞清楚先，个术数师嘅目的，你只系想问嘢啫嘛。其实系咪？即系你查字典， 同 个 天斗气，唔系同个 你个目的唔系话我特登我唔查嗰页，但系你个字系一个页嚟嘅，你话我特登我唔查。总之咧，348页同356页嗰啲一段嘢我就唔要噶啦，我唔睇，咁查唔到字咯，冇办法噶。咁但系而家问题，术数师就系话。嗰年你有南元出現，嗰年你有呢個合局嘅個衍生喺夫妻宮啦，嗰年你個即係子女宮會有喐動，即係會可能會有即係所謂性嘅欲活動。咁你話有曬都未必結婚㗎，依位師傅係咪？我年年都有南元出動啊，大佬我搭一次小巴都起碼幾個人撩我啊，大佬。咁性又唔使講添啊，現代人嘅性字行過立秋。咁跟住你話合局，我根本個八字就好多合局，即係話咧，即係單鳥同煲。咁嗱，我哋要咁分先嘅，所以 单料同煲啊， 一煲就熟啊嘛，呢啲大班同你讲半个钟嘅又嗱，好彩我就算点到即止，但系即系话咧，即系 单料同煲， 即系易沟吓，即系用依家我哋依家现代人嘅讲，咁点睇一个八字易唔易沟咧？其实好易睇啫，其实得个合局多唔多？即系人咧，完全冇合局嘅人咧。嗰啲人就與人寡合嘅，與人寡合即係同個咩人都唔啱嘅，冇乜朋友傾唔到，埋兩句唔埋都冇。咁咧有一個兩個就正常嘅，三個就係多咗嘅啦。多咗即係咩咧？即係同咩人都傾到偈嘅。嗱，同咩人都和合得到，唔好話傾到偈先，比如咁，同好多人都合得嚟嘅。咁嗱，呢個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啦，即係話佢容易嘅。咁我就分開啦，一個叫天干，一個叫地支。嗱，八字意思就係話，就係所謂年柱、月柱、日柱同時柱啫嘛。頭邊上邊嗰啲叫天干，即係甲乙丙丁嘅，佢哋叫天干。咁下邊嗰啲叫地支啦，子丑寅卯叫地支。咁嗰啲合局喺邊度出現咧？嗱，如果天干出現，天干就看得到嘅地方，即係呢個人看得到咧，都係即係啊，依啲都係嗰啲啊，即係好同好多即係風流人士嚟㗎啦，好多人都合嘅。咁你話天干冇合，不過一合全部喺地支嚟， 即係病埋啦。 係啦，咁即係話咩？密實姑娘假正經啦。 即係或者有啲男人就係金屋藏嬌，係咪即係啲啊？ 看不到啦，不如咁講啦，現象喺天干度看，實力喺地支度尋。咁究竟呢個人係一個咩人呢？有啲人係咩都露晒出嚟嘅，佢都未去學高爾夫球已經講晒俾全世界聽學高爾夫球㗎啦。但有啲人唔係嘅，已經打到定呢個 Tiger Woods 咁呢，都未同你講原來佢識高爾夫球嘅。咁大家個表現方式唔同，有啲咩都 show 晒出嚟嘅。即係頭先嗰次有一次你同問我咁風水上吹旺姻缘系嘛？ 你唔好将我喺 office 问你啲嘢攞出嚟讲， 原来有秘密噶， 唔系搞笑啫。嗱。即係呢樣咧，你問緊嗰樣嘢咧，就係我一路都好疑惑嘅。既然有嗰個藍圖，或者你有走嘅路線，咁你始終你每日都活着㗎，你每日都因為你過去嘅經驗，然後繼續咧向前進發㗎。點解你頭先講嗰樣嘢話哇我催旺姻緣？咁你都即係講啦，我可能2012年咧一個比較。適合或者一个好条件嘅情况底下有机会结婚。咁点解嗰啲人所谓催旺呢？咁如果你根本喺嗰年系冇可能，包括客观主观条件，包括你自己嘅命啊，你八字里面嘅阵势啊，即系话催教你催旺嘅人系咪神棍呢？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 即係我可唔可以咁問呢？ 即係嗱，你話舉例講， 根本就冇可能。我嘅意思係根本冇可能。 咁但係人力有啲喺個範圍，你有局限。舉例講，加拿大好凍啊嘛，你講緊好凍嘅，-30度嘅咁。蘭花係熱帶地方嘅花嚟嘅，咁加拿大係咪一定睇唔到蘭花呢？即係佢哋咁講先啦，即係用呢個舉翻例先啦。咁你有啲人力可以做到嘅，但係自然佢唔適合㗎啦。 讲真一句系唔适合噶。 嗯， 咁夏天唔应该打边炉噶。但係有冷氣㗎嘛，因為人力個冷氣個人嘅因素啊， 好例子呢個，係 咪先啊？無端端卅幾度打，嗰個人幾度打邊爐係咪有病啊？ 嗰個人力嘅因素咧，佢可以發揮有幾多個百分比嘅作用咧？ 睇下你自己個付出有幾多咧。我同埋我唔中意用藍圖呢個字嘅，因為成日都用藍圖咧，其實我個術數嘅理解係冇藍圖嘅。 嗯， 呢个系一个自然嘅规律嚟嘅啫，即系人咧原来就会衰老噶啦。咁、你话我日日做运动，我日日做 facial， 我日日就系勤做我啲皮肤，系啦。咁、但系六十岁都六十岁，系咪？咁、你话唔系啊？你睇下钟楚红几靓，林青霞几靓，喂，呢啲唔年轻年纪噶啦，佢比一般人靓，我真系又同样年纪地。咁我同意嘅，努力咯。你花时间喺边度啫嘛？花时间， 但佢嘅年纪嗰、 但系嗰 本身就唔永远都唔可以改变到 的。但系问题佢年纪冇乜 即系林青霞可以自己减咗，变翻二十岁噶嘛？ 佢 可以无 论 点 样努力，佢点样努力，佢点样努力，佢衰老都会嘅。但系佢个努力可以令佢延迟噶嘛？譬如你六啊岁同林青霞六岁可能唔同嘅效应。 梗系唔同啦！头先阿大巴先话我八啊几岁，一路耿耿于怀到而家。而家嘅时间系下昼3:17啊！ 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飲冰室， 咁啊，黄教授，你讲翻咧，即系系咪有呢啲外来嘅力量去辅助，然后咧作些少，即系你呢个命运上遇见嘅所有一切一啲调整啊？ 我只系想讲咧，第一，我唔认为有蓝图咧，细致到好似你讲去到下星吓，听日嘅下昼三点喺数码港已经遇到 Bella 同埋同阿波仔会炒一镬嘅，即系呢种系咪写到咁详细？我唔认为系咁嘅，即系我认为只系一个趋势嚟嘅啫。趋势就系你遇到就等于香港嘅夏天， 趋势啊， 香港夏天系热嘅， 啊， 冬天就冻嘅， 嗯， 春天就落雨嘅。秋天就乾燥嘅，嗱，依个咪趋势咯，我所讲嘅，即系个必然嘅，咁你一定噶，我秋天就要热俾你睇，到达到达，咁你夏天一定热噶，我就系嗰日好凉啊，得25度啫，达达达，但系但系整体嚟讲，香港夏天系热嘅，咁你话喂，香港打风都系夏天嚟嘅啫，冬天冇台风嘅，我就一次12月打风俾你。打更得嘅其實，但係問題我想講佢好似天氣咁，只係一個有一個規律，有個趨勢，有個整體咁嚟睇，就唔好將佢神化到咧。你頭先講嗰啲啊咩，我你咩下個出年咩八月一定嫁得出嗰啲啊，我覺得啲假嘅，我認為嗰啲係神棍嚟嘅。但係問題佢有個結論係講佢自己閱讀嘅啫。嗱，閱讀係咩咧？你要知道咧，你對住嗰個術數師，佢個人生都有受佢自己嘅經驗同埋佢個過程 嘅。呢個我非常贊成你， 因為佢個世界根本就冇你嗰種層次嘅話咧，佢唔知道你噏乜嘅。 除非嗰個係天才啦，如果唔係咧，我 都 唔會信個19歲嘅僆仔話俾我聽啊，叫嗰個人叫嗰個客顧客選擇離婚或者結婚㗎。 唔 係， 唔應該咁樣嘅， 荒謬， 唔關年紀事先。首先就係話咧，不同嘅顧客，就算佢自己心目中嘅嘢咧。佢自己可能自己都未必知自己想要啲乜㗎。譬如話一個10個女士嚟講，10個都想問自己有冇姻緣啊，或者有冇桃花，係咪先咁解咁講先啦。愛情不如講愛情先。咁但係問題喂有冇愛情啊，譬如簡單有個風水師喺佢前面。喂我想要吹旺愛情桃花咁先啦。咁其實當時嗰位 女士啊，譬如 Bella 同你講呢關說話，我當個 script 嚟㗎，寫好咗㗎啦。可能唔同解釋㗎喎。 嗯， 你陳海琪要求嘅 愛情 同阿 Bella 要求嘅愛情，可能係兩個大家唔講唔同嘅嘢嚟嘅喎。第一，可能陳海琪要求我就想講嘅意思就係結婚生仔，跟住有儀式有成，跟住平穩一生，我想要呢種愛情。咁可能 Bella 呢種年紀裏， 唔係你頭先講嗰種係 Bella 真係要嗰種 ，Bella 嗰種係啦。咁陳海琪呢種，喂唔係喎，大佬，我只係想只不過嚇，我想一個平淡嘅人生裏邊，想有少少感情嘅涟漪啫。我同你講愛情嘅時候，我希望你吹旺嗰啲係啲突然間嗰啲，即係向咩向左轉向右轉嗰啲萍水相逢式嘅錯摸啫。咩喺巴黎相會突然間嗰個愛情啊，衣向人影兩匆匆，咪只係望一望嗰種感覺，動一動個心嘅啫。原來咁啊，個風水師冇辦法讀到一個 Bella 一個海琪，即 係 你想點先？跟住咧就話仲有喎，喂有啲人話，咦你咪結咗婚生仔有埋孫去大班講嗰啲啊，有埋孫都已經， 佢仲要求爱情嘅，喂，风水师啊，大师大师去帮我摆一个咩咩风水局，可以催旺爱情。啊、爱情，听讲你个孙都已经入紧呢个拔萃小学噶啦噃。咁唔冇关系噶，佢真系想爱情，不过佢唔系要呢啲结婚生仔，不不不，佢想要自己喺个有佢自己嘅即系所谓嘅啊，即系人生，即系已经去到一个黄昏嘅时候，佢想且向花间留晚照啊、嗯，即系佢想有一次，即系啊，原来发觉我仲有魅力，想证明自己、嗯、，prove 自己咁解啫嘛。 咁可唔可以催旺到啊？你觉得？嗯借助一啲外来嘅力量， 呢、這个一定有佢嘅功能嘅、 啊。 但系呢个验证咧，点解风水变咗人嚟讲咧？ 有冇人去验证过咧？嗰、啲所谓嘅风水师啊，或者玄学家去摆 嗰啲阵，一个学问咧，经咗咁多年咧、啊，其实一定有验证嘅价值咧，先会流传落嚟嘅。古代咁多所謂不同嘅毛啊、卜、嗯、啊、其他撈撈教教，點解會被淘汰呢？ 咁你真係覺得係有、就是、有喎，有可能喎。 嗯，有可能嘅，但係有可，梗係有可能啦。唔係冇可能，我成乜成為一個學問咧？ 嗯， 一定有可能嘅。即係好多人話點會有可能啊？黐線嘅咁，咪點會睇相邊有可能嗰個樣？我覺得嗰種咧，千祈唔好誇大咗個功能先。 啊、 即係有啲屋你坐喺某個位度涼啲嘅，咁就咁解啫嘛。嗱，當咁講先啦。譬如同一間屋裏邊有啲地方係陰涼啲嘅，舒服啲嘅、啊，或者嗰度有風，我哋坐依邊咧有風啦。嗱、啊，你唔好當佢係風水，唔好當佢係術數，唔好當咩玄學先。咁都有呢種嘅經驗啦，係咪、嗯？有啲位坐得舒服啲咧，坐得唔舒服嘅。點解舒服啲？點解唔舒服？等於辦公室啫嘛，係咪先？有啲人中意坐某啲位嘅。你見到嘅係咪 ？DBC 有啲位有啲人唔中意坐嘅，咁解啫嘛，其實。咁有咩特別咧？你話咁有喎，我坐落唔舒服。 咁我哋有冇驗證 DBC 嗰站冇，即係啲人唔受歡迎嗰啲位咧？有冇啲咩事發生之後？ 但係 DBC 太短時間啦，係咪啊？個所謂驗證，同埋亦冇人想去驗證呢件事啊？邊個有興趣呢件事啊？我啊冇 啊， 啊你有自己驗證咯，但我咪冇咯。我覺得冇啊，即係我自己冇呢個興趣嘅、嗯，因為咧，我覺得咧一個環境，你話我喺所講用翻嗰個舉例啫嘛。我去行山嘅時候，咁我就行山；啊，我海灘嘅時候，希望曬太陽。咁呢個係我自己嘅追求嚟啫嘛，唔、嗯、一定係大家都唔一定大家都係咁樣樣嘅、 啊。 所以我覺得嗰個過程咧，第一我首先唔好將佢神化咗，因為神化咗咧。就只係將害咗個學問啫。咁你話會唔會啊？催旺姻緣，我一催旺咗，等緊姻緣嚟都等唔到。OK， 好多人用呢種態度去睇嗰個問題，你唔信就冇噶啦。 嗯， 教堂一樣嘅啫。 嗯， 信咗教啦，信咗耶穌啦， 咁如果信就 照顧我， 喂，信就唔使揾人嚟催旺啦，信就。是那种心理状态啦，系咪？ 你话你我身体会好嘅。 如果信我就唔使喺东南方摆缸金鱼咧，即系咁解啫嘛。 唔系嗰个傻啫，即系东南方摆缸金鱼嗰啲一定系属，所以咧神棍教你嘅啫，其实一定系错噶啦。 喂，唔系啊，我真系见过有人咧， 咪神棍咯， 摆缸金鱼喺台面嗰度咧，以为咁样咧就可以咧，哇咁样我可以就避咗啲小人，咁样咧我就可以减少我自己啊同啲同事嘅嗌霎，但系佢冇去反省过。自己有冇攞个心出嚟做好自己嘅工作岗位？一日到黑咧就花啲时间咧洗个金鱼缸啊，或者系将即系嗰缸鱼嗰度咧就一日数住有几多条嗰啲叫咩啊？黑色嗰啲叫咩啊？攞嚟挡晒嗰啲我都唔知，系咯，即系。如果一個人咧係去到咁唔理性咧，喂，佢繼續咁樣花掉自己嘅生命，佢自己工作崗位嘅入邊嘅工作內容，唔見得會有好成績啦。 兩個問題嚟嘅，我覺得又冇互相衝突嘅、嗯。第一就係 有冇互相衝突 啊？即係第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咧，你首先就唔好將佢呢樣嘢神化。第二咧、嗯，你又覺得，既然命運定咗，唔使啦，使乜做運動啫？唔使噶啦，我健康都好噶啦，我40歲到60歲，所以我唔需要你身體噶啦。咁我覺得呢個又唔正確、 哦。你可以做運動㗎喎、哦嗯、就係叫你寧願做多啲運動。嗯、 但係掉返轉你話做運動咁我自己係咪呢個 實際啲 嘅問題。即係嗰個兩件事嚟嘅。即係我成日唔覺得互相係對立呀。即係我挑你個毛病我睇你點樣係咪呀你話咗我寫個就係要唔死係咁唔死咁。即係或者我唔會死嘅我亂衝亂撞我揸車就係唔睇紅燈㗎啦我睇我死唔死得我搭八字話我唔死得。我都唔係咁樣嘅。 咁你呢個例子係誇張啲。 即係特登鬥氣呢即係我覺得唔需要鬥氣。 頭先你講嗰個位咪啱囉。嗱、嗯、我叫你實際啲你食完飯走去散步走去做運動係實際過你每日呢喺度擺缸金魚度期望自己身體健康㗎嘛。 唔係咁呢個係愚蠢啫。我覺得嗰個學問唔係咁樣啦。我自己做。 我就係要你呢句啫嘛。 我做呢啲學問呢其實我覺得就唔係用呢種方法。嗱、譬如我讀易、嗯、我自己睇易經呢我冇興趣卜卦嘅。就是我唔係用呢樣嘢作為一個技術一個神通啊，乜都卜下問下好 唔好呢，跟住我一搬屋好唔好搬呢，你估下咁嗰啲。即係我唔係用呢種方式去睇，我諗一個學問去睇佢嘅。頭先你講咩金魚呀嗰啲，我覺得佢嗰個點解我一定係神棍呢，一定係呃人嘅意思呢，點解風水上面要養魚呀？ 養魚 養魚只係一個原因啫。 唔知 道。其實養魚只彰顯一件事啫，水咋嘛。 那個、水 點解要 係 水咧？唔係點解係水咧？ 個水嘅流動 點解我定義嘅水咧？有魚仲唔係水？就係咁解嘅啫。其實因為風水係根據咧，其實係易經嗰幾個卦、那個卦象、以象取卦而得出嚟嘅。咁你話咧，依、這個係水，有機會係水。水係咩咧？水係坎卦。咁你話有機會佢係唔係？你話佢唔係水嘅，佢係另一個叫做澤啊，嗰、那個叫做對卦。咁啊，坎卦咧就係屬水嘅，對卦咧其實。是属金的。嗱，依家问题就系话个泽啊，即系沼泽个泽啊，即系阿杜汶泽个泽啊，个泽咁。咁个啱嘢摆咗喺度，我点知佢系泽定系点知佢系陷咧？海琪姐姐，我摆条鱼落去咯，咁一定系水咯啩？呢个仲拗？咁即系鱼只系彰显水呢个卦象呢个象嘅啫，我就攞个水呢个效果。即係我一定要明白呢個大道理先，好多人成日覺得係符 fit 嚟嘅，唔係符 fit 嚟嘅，係道理嚟嘅。道理睇我所講嗰啲啊，A 括弧 A 加 B 乘以 A 減 B 係等於 A square 減 B square， 呢個就係呢個道理喺度，我就理解。所以我哋唔好愚蠢嘅先，因為我點解覺得同好怕人同人講述數嘅啫，唔知可能你唔知道，我唔講嘅平時呢樣嘢。不過你成日特別有興趣問我，我個氣息點，我想同你講。因為我覺得講呢件話題咧，啲人將我愚蠢化咗，我唔想愚蠢啊。而但系问呢个话题嘅人，十个都愚蠢嘅。你唔系啦，当然你梗系唔愚蠢啦。你系呢个广播奇葩啊嘛。咁但系问题好多人都将佢， 将 佢愚蠢咗佢咧，我觉得好蠢啊！啊，养光鱼啊，嗰度摆张红地毡，点解摆红地毡呢？你知点解咧？又 点解咧？ 红色系代表火，九紫离火个火，点解要用火咧？因为可能嗰度有木嘅出现啦，有三壁四六都系木啦，我要用个火系烧咗啲木，因为有当啲木点着火之后 系烧咗啲木， 系啦， 我以为系啲木让嗰个火嚟得更大， 诶都啱啊，又系冇冲突嘅，你讲呢样嘢同我讲呢样嘢，其实大家都讲紧一样嘢啫嘛，你话个木会生咗啲火，由于啲木生咗火，个木见唔到，我见到佢系火，但系火掉翻转仲会生系咩咧？火会生土变成土。咁呢家係下元八运，当运嘅係八九一，八係土係近土，九係火，九子离火，咁即係话可以用呢件事呀。咁但係咪有啲人呢话个风水老师即係教你用红色地毡，但係变出嚟嘅效果唔係红色地毡嚟㗎喎，污糟邋遢变咗个二黑嚟嘅。 招受命而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法明义理，言必有物。海琪与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 穷则变，变则通啊！ 啱啊，我同意噶。其实改变命运嘅方法好简单嘅啫。最简单嘅一般术数师叫你咩咧？咪出去旅行咯，兜个圈咯。吹动驿马，咁你个运气咧就重新组合过。咁其实大变变唔到嘅规律。 你所 讲 嘅重新组合过， 咁咪即系简单啲讲啦，不如用一个世俗啲讲啦，即系个运气唔好，打麻雀打四圈你开户执位咯咩？ 洗个手嗰啲啊， 系啦，嗰类 都睇电视剧。 咁你话系咪一定变翻好？未必变翻好，起码重新嚟过睇好唔好啊？我都唔知系咪，但系捉个位都起码执个位。但系问题咧，其实变得几多啊？即系香港，譬如夏天， 咁我想问你，你头先话喂，我重新组合过咩咩咩吹动咩咩驿马嗰啲咁啊？嗰啲我唔识啊。咁啊，重新组合过系咪真系？有得俾你咁做呢？ 有个局限喺度。 係囉，你嗰个性情啦，你自己做人嘅作风啦。 咁你西方个讲法呢，就係呢命运係由性格组成嘅，咩人有咩性格，因为你个选择唔同㗎嘛。因为咩性格係导致咩选择。嗰时我都研究啊，点解每次撞车都系保时捷嗰隻咁嘅款嘅车呢？由呢个詹士癫开始复星，跟住温柳眉，跟住所有人都系嗰隻车出事。咁后来我发觉其实好简单咗，买得嗰隻车嘅人呢都系嗰种揸车嘅 mentality 嘅。咁你 mentality 系咁呢，其实唔关架车 时系你嗰种人。 咁亦都有好多人揸保时捷。揸得好地地大人在喎、 啊。唔呢、這个冇问题㗎、嗯。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嗰种性格特别易出事咁解咋嘛。咁咪易出事囉。即係话佢而家简单啲讲譬如今日突然间依家突然间十号风球先啦下档下。咁就话你会做咩选择㗎。 嗯。 你会点㗎。 即刻返屋企囉。 係啦呢、這个就係陈海琪嘅性格啦。即刻返屋企喂冇风大雨大冇执埋去啦係咪。但我有集朋友一听到十号风球就好开心㗎啦就係即刻去石澳滑浪㗎因为浪先大嘛。咁、嗯、对滑浪嘅人嚟讲呢就係、是、話要十號風球， 個、嗯、 十號風球佢先要去啊，佢先要去啊，即係佢先要去，因為嗰個浪先好玩啊，個浪先大啊嘛。咁、嗯、但係對陳海琪嚟講，喂十號風球就快啲翻屋企，樓鎖埋門窗係咪？仲要打四圈麻雀，或者睇下電視聽下歌。 咁你成日話打麻雀，即係我真係唔識打麻雀㗎。 舉例啫，香港人嘅普通行為啊嘛，即係咁嗱，即係話你咁，你話邊個會容易啲有意外咧？咁、嗯、你話喂，咁未必一定㗎。可能嗰個日日十號風球都去滑浪嗰個都長命百歲，喂嗰陣有一有打風就翻屋企咧，佢反而發覺趕翻屋企嘅過程俾車撞到死咗添咁。 嗯， 咁呢個就係話，但係問題我哋唔可以用一個咁單一嘅例子去講嘛。一般地說嗰、那個鍾意冒險的人打風嘅時候去滑浪的，佢遇到意外嘅機會一定比趕住翻屋企鎖埋門窗坐喺度聽音樂嘅人嗰、那個機、那個遇意外機會大啲啊嘛。咁咪性格影響命運咯。即係咁呢個我都係合理嘅。 嗯， 即係唔使話再攞咩鬼八字啊，佢斗數盤係咩嘢啊？ 係、嗯、啊，但係你未解釋翻俾我哋聽。喂，咁頭先講啊，你一出生就係、是、你、 嗯， 我當你係古董啦。 嗯 啊，但係你就喺嗰個洗手間。入面嘅啫，咁就嘥咗你啦，喺常人眼中睇件事， 撩兜一個 啫，就覺得呢個係浪費啦。咁、 咁但係我自己深信咧，鋭處囊中咧會脫穎而出嘅，我唔信呢樣嘢嘅。當然你話咁，你可以考，可以即係千古以來咧不斷呢類咁嘅爭辯好多嘅海琪。我舉一個最簡單嘅爭辯喺八字嚟講、朱元璋一個咩人呢即係一個窮到係乞衣嘅人、乞衣都唔係最最衰。 點解咁多學術數嗰人咁鍾意講朱元璋嗰個 知點解呢你知點解、因為幫助朱元璋奪取天下呢有個即係好重要軍師叫劉基、又即係劉伯溫。咁、佢就係呢個八字嘅鼻祖、即係相傳呢八字其中一本經典嘅書《滴天水》係佢寫嘅。咁、朱元璋就問啊做咗皇帝之後佢就要搜集天下間同佢一模一樣八字嘅人呢、就攞嚟睇下。咁、佢就問返劉伯溫啊即係劉基啦佢話喂呢人同我八字一樣點解我做皇帝佢哋唔做啊咁、劉伯溫無言以對嘅咁、所以朱元璋就話咁即係信唔過啦八字。嗱、佢好有力嘅呢個 challenge 係咪你發覺先啦喂同我一模一樣咯啩呢個八字成個天下我搜集咗幾個人出嚟一個皇上、一個乞衣一個唔知乜嘢咁。个个都唔做皇帝，得我做皇帝啊！咁朱元璋嘅过程都系咁嘅啫，乞衣乞到乞都冇得乞啦，因为兵荒马乱啊，元朝个末年连乞都冇得乞噶啦。咁仲有一个仲可以有饭食嘅地方，咪出家咯。因为和尚只仲有啲田地咧、可以，咁咪做埋和尚咯。跟住乱嘅时候咪可以跟住咪起兵咯，起兵之后跟住养下，唔知点样养下做皇帝喎。咁呢个世界就话喂，咁如果八字信得过嘅话，我咪做紧乞衣啊，都系咪先得？因为我做皇帝啊咁。刘伯温成为八字嘅。所謂一代宗師都無法回答呢個問題，咁即係依類咁嘅爭論咧，講咗好多嘅，因為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因素係組合而成嘅。我哋做我即係譬如讀歷史嘅人咧，通常最原即係最解釋唔到嘅，唔係朱元璋嘅生命，其實喺隋末唐初嘅時候，一百年即係有兩個人，一個叫做隋炀帝。楊廣，一個就叫李世民，唐太宗，兩個人嘅性格。命运行为好相似嘅，点系佢系咩咧？杀兄逼父，大肆武功，三征高句丽，无功而返。喂，不过系一个系千古昏君，一个有贞观之志噃。 嗯， 点解咧？ 点解？ 个分别喺边度咧？点解咧？个历史嘅规律，大家个 pattern 一模一样，点解个结论又有天渊之别咧？嗱，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研究历史嘅趣味所在。已知嘅資料係死嘅，其實，但係跟住點閱讀呢扎資料咧，就係你自己閱讀嘅方式。所以不同嘅歷史學家有不同嘅閱讀嘅方法。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歷史嘅所謂問題啦。事件發生咗啦，點閱讀呢個事件咧？我哋有時飲茶都講啦，事件發生唔一定你係睇到你嗰邊噶嘛。喂，陳海琪睇呢邊，你啲同事睇嗰邊，你啲同事係嗰邊，邊個啱錯？喂，個個都覺得自己啱，個個睇自己嘅角度睇呢個問題。咁但係問你個事件發生嗰個所謂嘅互動嘅，所有嘢都係互動嘅。 你讲某个同事又好，你讲嗰个离开个咩人又好，你嗰个喺嗰度已经做大咗个又好，你嗰个系一个独霸方又好。咁俗通常都系互相牵动之下咧，就发生咗好多个事件出现。但系大家就根据自己个阅读方法咧就讲，咁所以咪变咗我嗰日讲嘅有芥川龙之介 永远有唔同嘅版本噶嘛， 罗生门啊嘛，即系芥川龙之介点样伟大，就系佢写个小说叫《罗生门》，每个人根据佢自己个利益同立场 感受， 系啦，就讲佢嘅真相，佢冇讲大话。但佢冇人讲嘅真相都系根据自己嘅角度阅读出嚟嘅啫。咁嗰个真相系咪所有真相？未必系，个个唔同，最屘可以相反得嘅有。咁呢个咪就系我所讲嘅，即系新闻学里边唔应该就亦唔可以亦唔存在有绝对真相。 你睇得咁通咁透咧，咁我明点解咧？你话除咗翻嚟 DBC 做节目之外咧，你唔讲嘢嘅，因为人生仲有咩好讲？ 咁唔系唔关事， 系咪先？如果你咁样，喂，咁我讲佢每一样嘢，我都喺度谂。哎呀，呢个都系纯粹我个人感受啫，或者我自己一厢情愿嘅，咁你冇嘢需要再讨论落去噶咯喎。 咁唔系，咁你其实有个基本事实。 甚至乎你可能有，可能有你咁样咧，因为咁样你同嘅嗰个人讨论啊，或者激辩咁样，咪又系打伤感情。 我好少激辩嘅，你有冇留意嘅？其实 吓、啊， 我唔同人激辩嘅，有冇留意？ 嗯， 大班成日觉得我做节目咧冇乜火气嘅、 嗯， 又唔闹人嘅。 嗯、 捉咗佢嚟都唔闹佢咧，咁轻轻放过李华明咁嗰啲咧，即系佢好猛整啊！即系用佢嘅方式就系、是，哇！即刻闹佢，我哋为民请命啊嘛！民主党唔闹，有冇搞错？唔闹何俊仁啊！过水人医生咩？梁家骝咧唔闹梁家骝啊！系咪先啊？好简单啫嘛！乜嘢我？ 我觉得你咧头先嗰一下咁有节奏感嘅，你即系可能你啱做音乐人啊！ 喂，你陌生阿冯飞飞啊嘛？头先呢首 飞飞姐啫。经典歌嚟 啊！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嘅性格演绎出嚟嘅效应唔同嘅，对事物嘅发生。因为咧，其实随年纪又有变噶，海琪。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鹿鼎记》本书啊？ 讲啊！ 你睇过《鹿鼎记》？ 唔系咁，你想问咩？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啊！同样一本书，同样系我，我好睇呢本书嘅时候，初中睇嘅。我觉得好好笑，我半夜睇，因为日头要翻学啊嘛，咁又唔即系冇时间睇，因为半夜唔瞓觉咪睇咯。我半夜自己会笑出嚟喺度，咔咔咔喺度笑笑到，即系吓死全屋嗰啲咧。突然间半夜三点半就怪笑声，嗰个就系我啦，就睇《鹿鼎记》。到到年轻出嚟，刚出嚟开学校，出嚟社会做事咧， 又第一次啊！你 我睇咗好多次《鹿鼎记》啦，大约一百次，唔会少一百次啦吓。咁、我睇《鹿鼎记》，我就发觉。我就已经唔喺笑嗰度咯，我只系觉得哇，小宝神功，即系嗰只柴仔，简单啲讲，哇，做柴仔真系掂啦吓！第一，擦中咗个大老细嗰个叫皇帝康熙；第二，咁其他所有嘅权臣咧，都喺我一个下边玩弄我指掌之间；第三，革命军又好，保皇党又好，我两边可以游走，仲最紧要嘅系。遇亲啲女都可以上到嘅，系咪唔理咩女？哇，个个女都喺佢身边，一个不学无术、唔识武功嘅韦小宝，咁、所谓小宝神功咁出现咗、当时我就惊讶于呢个出嚟人世做事，就发觉做事三十年，你最后发觉其实唔系咩所谓能力技术啊，人际关系嘅啫。咁韦小宝能够游走于人际里边咧，咁我觉得咁成功，令我好惊讶呢种咁嘅所谓嘅生存之道。但系人到中年之后，你再睇《鹿鼎记》。你就发觉喂，个个人人性都扭曲嘅，咁样先生存到。点解清朝一个所谓盛世康熙之间、每个人嘅生存，包括皇帝、王爷、大臣、将军，所有人妓院啊，嗰啲咁嘅妓女，到嗰啲革命党，各有私心嘅革命党，各有自己嗰、那个，即系个人性都扭曲。 咁啊，你自己即系睇嘢嗰个角度唔 同咗啦。 咁你个位置唔同咗啦。 你要发觉原来国破家亡四个字啫嘛、少年时候我觉得好笑。青年时候或者出嚟做嘢嘅时候，我觉得嗰种人际关系嘅重要。到依家人到中年，我就觉得人性扭曲，只能够生存到、一个大环境嘅气候，你只能够扭曲。如果你能像一个正常人咁嘅生活咧，根本喺嗰个清朝之间生存唔到嘅。原来喺嗰个世界里边，无论你做龟公定做妓女，定系做皇帝啊，定系做大臣，根本都生存唔到。人性系扭曲咗，因为国破家亡四个字。咁即系话同一本书，同一个人。只因为年纪嘅唔同，阅读嘅方法同埋所感受到嘅效应都唔一样，呢、个咪就系世情嘅变换。所以你话我平时我其实我圈子好简单嘅，见到我，其实我冇所谓嘅好少交往，我唔中意出嚟啊应酬啊，讲嘢都少。不过你哋话我节目度争住讲，有时我都几好笑嘅。其实我系好多嘢都唔系咁热衷嘅，即系你叫我对住梁家骝闹佢，有冇好闹啫？我觉得。 這個角色就是這樣的了，作為功能組別的議員就是這樣，你想我鬧他什麼，其實有什麼好鬧的，學大班的噼哩啪啦，學鬱文掃在地下，喂我不懂的，第一就做不到，是不是第一做不到，第二不懂，第三不是我所喜好的，其實是分別就是這樣的，其實是。 咁唔緊要啊，你喺 DBC 而家生活得好快樂啊，每逢星期六呢就會有我哋呢一個節目㗎啦，叫周末飲冰室啊，咁咁大家呢有啲咩意見啦，或者有啲咩建議啦，咁一樣啦，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周末飲冰室嗰度留言。 咁你以後開唔開電話俾聽眾同我哋傾偈？ 其實我想嘅，咁我哋以後呢就係、是、因為今日呢我哋多啲了解一下。 傾偈就唔係問命喎。 阿黃教授。 唔係問命喎。 了解下黃教授呢點解咁鍾意咁鍾意呢，即係術數啊，又喺易經嗰度有啲咩乜嘢所得啊，咁樣咁啊，真係叫好皮毛咁問下你啦。我哋呢啲咁嘅外行人， 唔係好鍾意識， 即係我哋只係可以站喺一個咧，好似平日我淨係知道哦呢樣嘢算命㗎，呢樣嘢話俾你聽咧，即係你嘅未來㗎，咁樣純粹係咁膚淺嘅程度嘅啫、 啊。其實咧中間咧，其實我唔係話因為學咗個技術，即係唔係油漆啊，唔係鬥木啊，唔係整張凳，學個技術做個產品出嚟，唔係咁啊，唔係因為我學咗術數，我就可以喺你面前咧誇誇其談啊，以炫耀自己好似。有个神通之技，喂，唔系咁解嘅，而系术数本身佢包含咗古人嘅一啲道理。我举一个好小例子俾你听啊，紫微斗数你识嘅嗬？你识唔识噶？ 我就系知咩叫巨门太阳嘅啫。 O K， 唔紧要啦。紫微斗数代表财禄嘅星有一粒叫做六全，代表稳定嘅财禄。啊，财禄就系钱啦，即系咁先啦，当粗钱就系咁先讲先，费事拗嚟拗去啲枝节吓。咁咧，佢个安星规律咧，就系咧喺安呢、這个。呢、這個六全粒星咧，前面咧就一定係粒叫擎羊嘅星，後面一定有一粒叫做陀螺嘅星、啊。六前一星擎羊雕，六後一星陀螺虎啊。擎羊代表明爭，陀螺代表暗鬥。古人想講表達啲乜嘢咧？用安星規律，佢就話俾我聽、有利益所在。財禄啊嘛，有利益所在，福、旁边必定有小人規治嘅、即系话咧，你要一个財禄，譬如话举例讲啊，我假设当下，原来喺 DBC 主持一个星期六嘅周末呢个饮冰室就系一个財禄嚟嘅利益嚟嘅，咁、自然就引起一个 妒忌啦，可能 一个就暗斗啦、表面上就擎羊雕、古人用个雕字形容啊，刁蛮嘅雕啊，擎羊嘅雕。咁跟住後面係咩呢？陀螺嘅虎啊，一定有個陀螺折磨你、消磨你，係互相嘅折磨。即係話你攞咗 DBC 一個權、一個利益，呢、個利益假設就係主持呢個叫做週末八達通，一定有人唔開心嘅、旁邊兩旁啊，一個前一個後兩旁，因為其實個工位就係、自然就有一個叫做擎羊嘅雕。一個就係有陀螺 嘅 虎，直接磨你啦。咁即係話咧，你要攞一個利益，攞個一個好處，你一定要預埋啊！呢、這個就係代價。即係你搭的士，搭小巴就八個半翻嚟數碼港，搭的士$100翻數碼港。如果你請架半島嘅勞斯萊斯翻數碼港，就可能要俾$1,300。你就用充，總之你要享受某啲嘢，你要俾某啲代價、 就有取捨啊。 係啦，總之變咗你要攞一個六。当呢个系一个利益，譬如话我而家唔做呢、這个周末呢个八达通啦，当我又做另一个饮冰室啦，唔做周末饮冰室啦，做另一个，嗰、个如果你当嗰个系一个利益所在，佢、自然亦有呢个咁嘅规律出现，即系唔会变嘅。咁你话如果呢个 呢、个系咪就系你头先系和应翻你开头讲嘅一个大嘅规律啦？ 系啦，呢、這个大规律就系话咧，首先攞咗个好处就一定有个坏处，攞咗个阳就有佢嘅阴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讲优点就系缺点。 好啦，嗱，我又问你啦，嗱，最后剩翻几分钟啫。 系咩？咁少时间、 啊？我又问你啦，你而家讲嘅呢个例子又引发喺我嘅疑问啊嘛。 系、 嗱，假如你话喂我唔想啊，我陈海琪我唔想咧、就有呢个擎羊嘅雕。同埋陀螺嘅虎、所以呢我就避咗佢，我避咗佢，我自己揀，我揀、我唔要咁樣、但係呢呢、這個時候阿大班就會出現啦，蔡琪你做咩吞波啊咁，咁你呢就 要抉擇啦，睇個性格啦，咁紫微斗數分得好清楚。 咁呢一個咁點呢，咁點算呢？有啲人會唔會佢嘅命運就永遠夾咗喺呢一啲咁嘅方位嗰度，令到自己呢即係兩面不是人。 永遠都係嘅，有啲人永遠都覺得自己兩面不是人嘅，因為喺取捨過程嚟講呢總有所取捨嘛。咁就視乎嗱，你都術數嚟講呢佢有12個宮位嘅。咁你就會從咩宮位就會得出個所謂嘅互相嘅星耀嘅互相影響喺度啦。咁呢個再講就會比較好技術性嘅。但我想講呢就係話有啲嘢 睇下你个，譬如话福德宫，福德宫就睇你个谂法啦。咁嗱，睇你个命宫同身宫，嗰、那个系际遇。咁同样啲星喺某啲情况之下系一种际遇嚟嘅，某啲星喺你个福德宫嚟讲，你就会自然地一种取舍嘅。再睇埋咪你个事业宫，事业宫你嘅行事方法同手法。咁再跟住睇你个财帛宫啦，就睇你个价值观念。咁点解一个人嘅命运呢？佢个命宫一定同事业宫同埋个财帛宫系三方互照嘅呢？即系话呢个人佢嘅行事方法同佢嘅价值判断就直接影响佢嘅际遇。 边个睇行事方法话头先？ 事业宫啊， 事业宫。 咁、自然即系话咧，你嘅行事方法、你嘅价值判断就形成你嘅人生嗰个路途啊，个际遇啊，际遇就出嚟。但系定不必是个想法喎。嗱，我哋搞清楚先，想法就系个福德宫嚟、 啊。 福德宫就系同咩对照翻咧？即、就、系、是、一个人嘅福德，其实就系同你个啊，即、就、系、是、个夫妻宫啊，就同埋你嗰个迁移宫，即、就、系、是、人哋点睇你啊？同你嘅心里面睇法，同埋你个啊，即系个姻缘啊，就互相对照住你嘅心里面嘅喜怒哀乐，就喺嗰度发展出嚟。咁、互相喺啲星系一参照之下咧，头先讲个问题出现啦。嗱，我就唔想有擎羊嘅雕，我又唔想有 陀螺 嘅虎，咁样先我就唔要，我不取其六咪得咯。你话、 啊、 你想咁讲，但系问题取唔取其六，视乎你嘅思维模式嘅。思维模式就系你嘅福德宫影响咗嘅，其实。咁再加埋你嘅人本身，你嘅事业宫系共于一种行事方法嘅、有啲人系暴风雨式的行事方法嘅，有啲人咧系仍系温和优雅地行事方法，系低调嘅。嗱，我哋紫微斗数成日讲， 但系温和优雅低而低调，唔代表佢可能唔代表佢唔恶毒噶、哦。 唔系呢两件事嘅行事手法同 又跟住同我讲系冇矛盾嘅 样，冇矛盾嘅，其实系行事温和，心里边能够想一个冇关系嘅。 最后咧，想问你啦。有个听众呢阿 Joanne Lee, 咁今日呢周围都好多听众留言喎，喺度多谢你哋嘅支持，咁支持啊，我哋呢个周末有 主要你红啫，主要呢个陈海琪、這個。 王教授你今日呢即係简直震惊啊。 震惊何陈海琪。 震惊 BBC, 震惊埋 Facebook, 咁佢哋呢话唔知道呢原来呢你啊你可以仿仿而谈关于呢、這个述数嘅嗱，有个、 我少讲嘅，我唔系好中意讲呢个话题。不过我就中意你同你讲啊， 因为 我觉得你好奇， 我真系好奇。 第二咧就系、是、我觉得你系有个根底嘅，其实你识嘅，我觉得。所以我每次都问你，你识噶呢样嘢。咁我想，我惊我讲到去到边度，我想知道。有啲人咧连呢啲都唔知道，你又真系咩太阳巨门咁、啊，你无端端 天干地支， 你咩都你咩都唔讲，特登讲太阳巨门，咁一定显示啲嘢出嚟嘅。呢两粒星对你特别重要嘅，你明唔明啊？好简单啫嘛，十四攞正爻，你乜都唔讲，你净系讲太阳。 好嘢！ 咁、你太阳巨门好明显，你即系即系巨日同宫噶啦，即系一定喺个身宫卧喺人宫里边啦，系咪？咁、你即系紫煞盘嚟嘅。咁你嘅行事里边咧，你有四个空宫。嗱，你嘅人生好变幻莫测。 睇我条命， 好容易睇嘅啫。其实点解你成日问呢个问题？即系你讲啊，我就识得巨门同太阳啫。咁好明显啦，就因为咧，你就呢个系在你嘅命宫咯。我估下定系咁。你咁十四粒星，你都唔讲，讲呢两粒咁好简单。 咁即系代表咩啊？即系我条命即系点啊？ 你唔系咁粗糙地讲啊！我系美国人，我条命会点啊？咁即系你头先讲呢个问题几无谓啊！ 嗱，咁多听众咧，我哋真系读唔到你嘅留言啊！但系有一个咧就啱啱留嘅 Joanne Lee， 佢话咧佢想问一下王教授你啊，立法会主席啊，颠倒黑白是非，咁啊喺紫微斗数方同呢个相貌方面咧，有冇睇到因果报应咧？ 颠倒黑白是非，嗱，我哋咁讲咧，一个政治人物咧，佢嘅取舍中间咧，总系有佢个计算嘅，所以我咪就系话，聪明人永远都喺聪明人出事里边。你要知道咧，作为一个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兴趣睇听呢啲咁嘅政治分析嘅。 因为啲啊，法会主席会唔会好似头先我哋啱讲个例子咧，两面不是人咧？ 嗱，我觉得咧， 攞人哋又话你他话你妒忌你吓，万箭穿心，但系咧你唔攞，咁你老细又话你吞扑。 你知道佢嘅存在，曾玉成系一个地下共产党员，系香港土共嘅第一精英，呢个冇人拗噶啦。呢个系一个程度上啊，或者一个即系佢嘅水准上系超越其他土共人士嘅一个所谓土共大佬，系咪？呢个大佬本身即系能够代表紧土共嘅利益。今日执政嘅啊，今日将会做特首嘅系另一个土共嘅精英，叫做梁振英，亦系一个地下党员。呢两个人之间，其实只能够两人只能活一个嘅啫。其实即系话咧，对曾玉成嚟讲啊。 對於梁振英作為一個特首，他心中當然有他自己的盤算和滋味。對梁振英來說，唯一可以要挟到，或者不要說要挟，或者即是他的存在令到梁振英是受過安全受到了即是考慮的呢，亦是曾鈺成。所以梁振英執政，曾鈺成必然在政治來說應該去到個骨頭項。所以當時為什麼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位置那種艱難，即是艱難就是在於呢，在西環治港的前提之下呢，你要為梁振英掃除障礙。梁振英最大的障礙是誰？其實是曾鈺成，不是所有的反對派，不是我們這些咁嘅 KLF， 即不是說大班你不喜歡梁振英，亦沒什麼關係，因為他們要做事有他自己的做事方式和權力依據。那我覺得曾鈺成今次他亦享盡了初期千三項修訂，他批准了，已經整個土共界嘩熱了，是不是？為什麼你突然間好像失去了立場那樣，滋擾用這個容許給兩個名生事的議員滋擾立法會，滋擾立法會在有限會期的情況之下，7月18號就散會了。那你要知道最緊張的抹曬汗塞緊車那位呢，是梁振英他的政府 改組方案嘛。在這個前提之下，你會覺得你隱隱然覺得好像曾蔭權加曾鈺成聯合嚟整蠱緊梁振英嘅，你有冇咁嘅感覺啊？我諗任何閱讀政治人都有種感覺嘅。嗱，曾蔭權咧，你話佢要同呢、這個即係揾阿大番薯出嚟嚇、就做咗條法案塞住條路口。呢、這個我睇明白嘅。喂，你梁振英從來冇尊重過現屆政府，從來冇俾面過公務員，從來你每一次出嚟公眾見面都係打擊緊現屆政府，話佢哋蹉跎歲月、虛耗光陰、顛倒黑白、襲非成事。喂，大佬，你咁樣批評我的政府，好啦，我咪著李香琴上身咯，自叻係你啦，你打埋佢咯。嗱，我揾個人出嚟塞住架車，我覺得係一個好合理嘅。咁曾鈺成作為一個土共精英，咁似乎就紙短情長，講唔到落去啦，係咪？ 咁佢算唔算係左邊有擎羊之雕，同埋右邊有陀之鳳？ 最主要咧，佢係應該今 拜拜啦， 拜拜啦。